受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7: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泛民主派在今届立法会选举中一共拿到27席，而民主党的议席萎缩到只有6席。党中委会昨晚开会之后接受何俊仁辞去党主席职务，承担今次选举结果，但会议认为他们支持政改方案并非选举失利的原因。何俊仁辞职之后，刘慧卿会暂代党主席。民主党下个月初会召开集思会，并成立小组检讨今次选举，到12月中改选中委会，再选出新的主席。另外，公民党在今次选举中一共拿到6席，对于余若薇和陈淑庄分别在新界西和港岛区因为排在名单第二位而未能够连任。党魁梁家杰说，是根据去年区议会选举失利后检讨和民调的结果作出部署。拿到3席的人民力量就否认抢走泛民政党的票，指他们在选举中一共拿到180,000票，反映抗争的路线得到选民的认同。教育局已经向中小学校撤回5月时候发出的通函，取消在3年开展期之后必须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死线，亦都抽起目前课程指引中当代国情和相关评估的部分。不过学联认为行政长官梁振英并没有撤回国民教育科，担心政府会以控制学校的资源迫使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科。根据政府的科目指引，今日下午2点会如期发起全港大专生的罢课，历时是4个钟，有15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会参加，抗议政府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科。日本政府决定购买钓鱼岛3个岛聚，并将钓鱼岛国有化，今日会同声称是岛主的律源家族签署交易合同。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内阁早上会决议买岛所需要的20亿5000万日元的支出问题，下周就会完成签署合同手续。在北京，外长杨洁篪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的抗议。美股反复下跌，市场关注美国联储局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投资者先行沽货获利，科技股沽压是较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254点，跌5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04点，跌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500点，收报1429点。欧洲股市是窄幅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接近周末的时候，云量是较多，而朝早天气会稍凉。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婆今晚要进修，在房厅自在人生大学堂，那今餐我洗碗了。 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还新开了用英语和普通话授课的免授课程，让学员提升个人能力。要活得精彩就要学多一点。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罗姆尼是哪个呢？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直路，罗姆尼正式被共和党提名竞选，但是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就问一个问题，究竟罗姆尼你相信什么呢？共和党人都惯常神秘的，罗姆尼做麻省州长的时候，他支持过堕胎、限制枪械、改善全球暖化等等比较开放的政策，但是今日的他完全打倒昨日的自己，以上的政策完全不再支持，令人觉得这些人有点奇怪，只是懂得见风使利的政客所为的。他竞选一直打出的牌就是以丰富的商业经历治国，改善美国经济困局，但是同时商人都很喜欢讲一套做一套的，希望罗姆尼在余下的时间清楚表达个人的信念给选民看啦。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有关国民教育争议咧，会吸引咗部分选民出嚟投票。 新界西咧吸咗民主党嘅票啦，变咗我哋个机会又好咗啲啦。 选民唔系你只棋嚟噶嘛，我哋唔可以请啲市民配票。 作为民主党的主席，我决定向民主党的中委辞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六分啊！大班早晨啊，老总早晨， 早晨， 早晨 啊！今日九一一吓，大件事喎、啊，系嘛？啊，点解又上报吓、啊、？DBC 又上报， 咁你想我讲乜嘢啊？ 我想你解释啊，点解120种文件咩嚟噶？吓、啊， 搞几样咁多文件噶、啊？你 咩文件嚟噶？ 嗱，每逢咧、啊、有啲所谓股东争拗咧， 系。 啊，即系做生意，好多人都知噶，不论系大规模嘅大间嘅上市公司又好，啊细到啊一个花生档， 系 如果有股东争拗咧，永远第一样嘢一定会做嘅，差唔多咧就查数簿， 嗯， 啊就查你本数簿， 查数簿查炒呢个问题所在， 数得本嚟啫吓， 咁啊。 咪有啲有几本嘅 呢啲就呢啲就一啲惯常嘅伎俩嚟嘅。咁至于弊公司咧，即系我哋数码广播咧、 嗯， 根本咧数目就好清楚，因为我哋唔系一啲好复杂嘅生意。因为咧就系、是、差唔多一条入数嘅，好简单嘅就系、是、广告收入， 嗯， 系冇其他支出嘅， 冇其他收入，冇其他支出， 唔系冇其他收入， 系吓我 支数咧。就好简单嘅，睇港台就知嘅。一年咧，啊喺个电台嘅开支咧，90% 系人工嚟嘅、 嗯。 其他咧就系、是、啊灯油火蜡。但系 DBC 咧，因为我哋间庙啊细，啊一个小型嘅操作咧、嗯，其实我哋嗰个人工咧，应该大约占咧全盛时期啦，即系初初。啊！开嘅时候咧， 即系而家呢个时候，人手最齐嘅时候吓、 啊，就人手齐，即系九个盖都系九个盖九十个钟嗰时咧， 即系个比例上比较上啊， 就应该系80% 人工， 系 20% 其他支出嘅， 系啦。 咁、作为新嘅经营机构咧，其实系一个投资嚟嘅， 系投资期啦，起码系吓， 唔系我哋嘅投资好紧要、大家嗱，我哋过去一个星期都开放日啦、大家都参观过我哋设施啦，嗱，其实睇落去咧，设施咧就好吸引人嘅、其实就系好平嘅嘢，我哋用一啲最实际嘅啊，即系最有经济效益嘅 嘅 equipment 啊，即系设施。 不过最昂贵啲系大家睇唔到嘅，要上山睇到 嘅。最贵嗰啲咧就系嗰啲发射设施。 嗰啲系硬件嘅，一次过啫，主要系啦。 直播室都系嗱，咁我哋啲股东咧就总共投资咗喺过去四年啊，其实讲紧四年嘅筹备咗三年，正式试播咗一年，启播咗四个月都唔够。咁啊，投资咗1.5亿，大约差唔多一半到咧，一半以上咧用于硬件投资嘅。咁啊，仲有牌照费啊，其他嘢咧。咁其他嘅开支咧，大约个投资嘅一半咧，系啲四年嘅人工啊，节目开发嘅开支嚟嘅。其实咧都未计亏损。根本已经未开张，已经差唔多使晒个1.5亿嘅，所以有啲人咧话我哋严重亏损啊，乜乜物物咧，嗰啲含得假嘅，而家仲系投资期啊嘛。我够希望一开张咧，生意涌到嚟啦，系咪啊？咁其实就冇咩特别嘢嘅，跟住我哋又委托咗全香港最大嗰规模，而又最对呢个传媒机构核数。最有经验嘅一间大会计师行 KPMG， 大家都知道最有规模嘅，做核数嘅。嗱，我哋呢大自从我哋啲股东有争拗，其实又唔系见利忘义，乜都唔系，又唔系话可以共富贵而唔可以共患难，冇呢样嘢出现嘅。 非经济因素 系一个原因嘅啫，我再重复一次，系一个原因嘅，因为政治打压，因为。以黄楚标为首嘅，黄楚标本身咧就全国政协委员，所谓咩深圳李嘉诚啦，又经营地产航空公司啦，咁啊亦都有李国宝爵士，东亚银行嘅主席，做过两局议员，两会议员，香港嘅名门望族， 李国章 咁啊，仲有全国政协李国章教授。大国手做过中文大学校长，做过教育局局长，现任嘅全国政协委员。咁又有一位咧好殷实嘅工业家叫黄子欣，黄子欣博士，亦都系东亚嘅佢嘅家族亦都系东亚嘅创办人黄家系。咁嗱，呢啲咧，黄楚标一联同呢三位股东咧。就占咗公司发行嘅股本咧，嗰、那个股份咧就50%。嗱，佢哋咧就以黄楚标为首、李国章为首咧，就佢哋自己自称噶。嗱，我哋今个礼拜会播一啲录音带出嚟嘅，而家整理紧。佢哋自称话受到中联版嘅唔系讲压力噶，佢哋冇话到受压噶，佢哋话中联版嘅指示。就要打压 DBC， 我哋会播㗎啦、我哋会当呢个叫做 D100 广告咁播㗎啦。而家整理緊㗎啦。 呢个系极密档案喎。 咁系公诸于世囉。咁佢哋咁嘅打压之下呢，即係佢哋就话我哋唔再注资㗎啦。咁做生意好紧嘅，好简单嘅，股东不和你唔注资，因为你买咗我份，因为我买咗你嗰份，再唔啱咪招新股。但系以阿黄楚标、李国章为首，尤其是以李国章为首咧，大声夹恶咁讲咧，我就唔赞，我就唔会注资。我代表埋我大佬李国宝咁啊，阿黄之恩就话：，系、李国宝叫我筹资呢间公司咧，李国宝话乜我又话乜啦咁。咁佢哋咧就话我哋唔注资噶啦，但系。我哋亦都唔容许你注资，亦都唔愿意咧招新股，因为咧我哋唔想摊薄，迟早咁搞法咧摊薄到我零噶啦，我不如而家就要零，我执咗佢。咁有剩嗰啲钱咧，即系今日阿林都话提起呢个话题都几好啊，9月11号，本来我哋今日停播嘅， 系咯， 佢话有剩嗰啲钱咧，喺银行嗰啲钱咧，我哋大约嗰阵时开会咧系讲紧7月份开会嗰阵时咧，佢就话剩翻1,000,000喺度，嗰1,000,000咧。就我嚟做遣散员工之用。咁我话我就喺个会上面话教授，嗱你就而家大家一齐注资啦，唔系黄楚标一个人注资，亦都唔系淨系佢哋注资。 所有股东。 所有股东。其他股东呢就包括我郑经翰啦、 即系做呢个台嘅台长啦，啊，亦都系呢间电台最大嘅个人股东咧，我嘅股份持有咧系高过黄楚标嘅， 嗯， 亦都系最大嗰个 几个 percent 啦，系啊，单一股东系最大嘅，亦都包括我哋嘅行政总裁何国辉啦，亦都包括啊夏佳里先生咧，即系前联交所主席、行政会议召集人啦。咁我哋啊持有40% 股权嘅，即系如果讲5000万里边咧。啊，好多人就话啦，咁点解加埋得90啊？点解100噶？咁仲有10% 咧，就系已故嘅 蒙宏伟先生。 蒙宏伟先生，因为佢过身咧，啲股份咧就已经系无效噶啦。OK， 咁所以就即系90/100啦。即系换句话嚟讲，5000万里边，佢哋大概出2700万、2700、2800到啦。我同阿佳利啊。啊，何国辉大约要出2000-2300万左右啦。嗱，咁我哋话我哋愿意注资嘅，佢哋话总之唔好执咗佢啦。咁我话嗱，如果我哋唔注资5000万，如果根据我哋嗰个嘅大家嘅董事会已经通过咗嘅 已决 嗰个 boss business plan，即系嗰个投资计划咧，啊，我哋只需要注资5000万之后咧，就可以继续运作咧，大约10个月左右。而根据何国辉嗰个估计咧，可能最坏嘅情况去到10个月之后咧，即系出年10月到啦，咪出年8月到咧，就可能咧收支平衡。如果环境好嘅时候，如果唔系咧，只需要再注资多2000-3000万咧，咁就 DBC 从此咧就收支平衡噶啦。咁你而家拒绝注资呢5000万，咁当时喺会议上面咧，其实黄子欣博士又好好嘅，佢话与其咁次次要攞钱出嚟咧，而且每次攞钱出嚟都有啲争拗嘅，佢不如一次过 夹晒佢啦 就攞够7000-8000万啦，系啊，就唔好话5000啦，系我反对嘅，就翻转头，因为我冇钱，我而家都唔急需嘅，咁唔需要一次过攞咁多钱出嚟啊，不如留翻到时再需要先再注资啦。嗱，咁啊已决咗咧喺个董事会度咧，大家已决咗咧就注资5000万。但而家佢哋反口啦，我哋唔注资啦，执咗佢，跟住我就话喂，你执咗佢唔系就咁怕劈劈走人，佢出现有1000万喺度可以解散晒所有员工，仲有我哋同数码港嘅租约咧，仲有我哋同政府嗰个承诺投资6亿2000万嗰度点算咧？嗱，呢个系另外一样嘢啦，但系最实际嘅，咁咪资不抵债噶嘛，你仲有债权人噶嘛，租约啊等等嘅嘢啦，我系差唔多要攞翻成4000万出嚟嘅，即系你唔俾5000万，注资间公司可以继续运作，而有机会可以收支平衡，咁好好嘅，传媒机构喺头嗰两年已经收支平衡咧，其实你话经营不善咧，我就真系批你嘅，即系你都侮辱咗我哋所有员工同埋啊何国辉，嗱，何国辉系一个好资深嘅传媒嘅行政人员，一传媒都系佢。同阿帮黎智英一齐创立嘅，跟住佢系信报嘅行政总裁，又去过做过星岛，而家咧亦都系信报嘅董事。大佬啊，你为人经营不善，你人哋几廿年啊喺呢行里边嗰个声誉俾你，我就冇乜所谓啊，我做讲嘢嘅啫，做台长嘅啫，节目唔好啊揾我啊，系咪啊？嗱，系好唔公道嘅。嗱，我咧翻嚟咧廣告再講埋咧，佢哋點講啊？即係5000万我唔俾，情願執咗佢。咁要再攞4000万出嚟，你咩李國章教授點講？嘿，有限公司嚟嘅，算咯，破產咯。嗱，原來李國章教授一個德高望重、一個名門望族、一個大有錢佬，同嗰啲酒樓老鼠咧。即系嗰个法官最近有单案例咧，话嗰个酒楼老板咧，专做有限公司拉闸咧，呃人工咧， 就话系个破产管理基金 嚟嘅，话系 cancer 嚟嘅，话一个毒瘤嚟嘅，就判咗监嘅。我谂都谂唔到呢样嘢会出自李国章嘅口，而佢其他股东咧，即系有出席嘅股东或者董事咧，系可以视若无睹嘅。我真系叹为 冇意见啦，定系究竟系 符合佢咧？系咯， 冇意见咪即系符合咯， 即系冇反对系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100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百分百支持 DBC。 阿尔伯全力支持 DBC， 祝 DBC 员工身体健康。梁先生， 冯小姐话反对国民教育，支持 DBC， 我要民主，我要言论自由。 香港需要言论自由，需要大翻，反对中央干预香港自由空气。 好支持 DBC， 好支持大班范杰梅女士，我是陈海琪，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分类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D 一八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支持言论自由，支持 DBC， 还声于民，撑大班，撑自己，撤回国民教育。 邓生想同大家讲，支持大班。 支持郑经汉，支持 DBC 全体同仁 WK。 陈小姐话支持 DBC 所有员工，真理正义长存，加油！ 黎生话支持大班坚持到底，支持大班批评光棍粮政府以及反对国民教育。 朋友问我忙啲乜，我话忙住听 DBC 学到好多嘢。阿金，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八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咁今日9月11号呢，我哋都有第啲话题嘅，咁一阵都要讲下选举嘅。 一定要啦， 选举讲选举。同埋亦都要讲下国民教育啦。 钓鱼台都可以讲㗎。 咁钓鱼台都唔使讲㗎啦，嗰啲国家我哋仲系以前咩，而家中国我哋伟大祖国系一个强国嚟㗎。啊！呢啲咁嘅爛鬼島，呢啲咁嘅日本仔，咪派戰艦去喐佢咯，咁簡單。 香港或者海外角色唔大啦。呢啲關 我哋事啊，同我哋幾廿年前咧保釣嘅意義已經唔同咗噶啦。嗱，而家講翻 DBC 嘅問題啦，講翻呢個都係新聞嚟嘅，因為今日 好多報紙都報道， 都講到咧黃楚標查數，查你數簿啊。 講到查數啦，我用一個即係讀者嚟個角度嚟講啦，其實剛才講到。嗰啲硬件建設嗰啲就好清楚啦，你投資幾多嘅建設嘅，譬如個辦公室嘅裝置嗰方面，即係唯一可能即係有爭拗就呢請人嗰度。 嗯，但我都唔係㗎，佢 會唔會呢查嗰個合約嗰度。 完全冇爭拗嘅，其實唔好俾。 會覺得你覺得係話太貴請人。 好多人呢啲太唔係冇呢啲嘢。 冇嘢嘅。 千祈唔好誤會，第一冇呢啲咁貴人存在。因為貴人係得個叫鄭經翰係冇人工開咪嘅。 最貴你但係唔使俾錢呢個。 啊，咁嗰日都有個聽眾喺呢個 Facebook 佢講咗幾樣嘢，我都逐一會答覆，一路牽涉到落去。佢第一樣嘢話：你雖然唔攞人工啫，你好似話有分紅，即係如果呢度啲廣告你可以分25%。我成日都講嘅，你想做匯豐銀行嘅1% 獨嘅股東啊，因為想做花生檔 100% 股東啊，啊大佬啊，邊有廣告啊？分乜鬼嘢？有排冇得分啦、啊，同我以前喺商台一份人工，爭天共地啦，係咪啊？嗱，即係呢啲廢話嚟嘅，唔係佢都唔係為呢樣嘢 to be fair。即係嗰啲傳言嗰啲咩千五萬嗰啲，我已經解釋咗唔係。嗱呢樣嘢佢唔係，佢係玩手段，因為律師教嘅。佢查數咧就反嚟玩嚟嘅啫，即係俾一個精神壓力。你亦都希望真係希望喺查數裏面查到一啲舞弊嘅嘢，佢咪可以大條道理指控你咯？你明唔明啊？嗱，查啲咩大數咧？咩數都要查。但系其实呢个查数行动进行咗好多个月噶啦，我哋嗰个会计部喺全盛时期咧有三个人，一个咧就好巴闭咁，当然啦佢有牌嘅，一个就真系啊为咗认同 DBC 嗰个理念，作为一个新嘅电台，佢辞咗一个大机构嘅工作，走嚟我哋都要做财务总监，我好多谢佢啊李小姐。咁另外仲有一个所谓。会计经理一个助理三个人啫嘛，成个会计部佢又派起码三个人嚟查，佢哋查数系点咧？佢系俾问题你，要你答佢，要你 prepare， 即系要你嗰个会计部咧准备好晒啲嘢俾佢，有问必答。 搞咗好多个月噶啦，搞到我哋忙于奔命，终于我哋搞唔掂啦，就话唔该你走啦，我哋真系应酬唔到你啦。咁佢就发难啦，呢黄彩标，其实已经查咗两次，第一次咧就系佢自己公司嘅财务部，谂人哋深圳李嘉诚有个财务部噶嘛，佢哋嚟查咗先嘅，查足一个月，查完之后咧，佢哋财务部认为好满意啊。No further question， 冇嘢问啦。咁佢又揾咗律师，再揾另外一间会计师留嚟。谂你出面请人嚟，大佬系人都知噶啦，专业人士断中计噶嘛，越查得多越好噶嘛。 表现嘅 咁啊，开始俾几百条问题你，要你攞文件攞嘢，终于我哋请佢走佢啦。就不如我哋喺董事会讨论咗呢个问题，点样应付呢个查数啊？先至再查过啦。咁呢个就七月份嘅事，就咁嘅原因噶。咁佢就入禀法庭啦。找个律师呢，找全香港最贵的律师，这个叫冯华健，巴闭啦，巴之闭啦。那个文件大家在网上看到，成本电话簿那么厚。你怎么影印一张东西，十蚊的起码，我都不知道影了多少份律师楼。第二样东西你很便宜的律师。就问你一百样东西，跟着连我们在电台讲过什么，譬如现在冯华健讲 DBC 的东西都录晒音。逐字记录，仲要译埋英文，大佬系咪即系玩嘢啦？好啦，咁你整到律师信嚟，去到董事会，佢就告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咁开会嗰阵时咧，嗱而家好嘢啦，呢啲李氏兄弟啊，呢啲黄楚标啲人唔出现啦，就揾咗一个叫彭玉荣嘅人。嗱，彭玉荣一个人咧，本来喺银行界咧德高望重嘅，喺东亚退咗休嘅总经理嘅，点解要退休呢？就因为让位俾两个太子爷，嗱咁啊揾咗佢嚟咧，而家做家臣啦，啊做埋黄楚标嘅，做阿黄楚标阿黄子欣嘅代董事啦，嗱呢条友巴闭噶，面女针嚟噶，即系人姜月老啊月辣啦，啊呢个中大校友吓，姜月老月辣，佢真系犀利噶，佢识公司程序，咩嘢都识，咁玩你啦，咁我哋话喂，收到律师信，我哋公司俾人告，咁要请律师噶，系人都知道你个高等法院请律师噶嘛？佢可以就去留两票，我同阿何嗱，我哋个董事会又好过瘾嘅，佢哋嗰边两票，我哋呢边两票，我同阿何国辉，佢可以反对 DBC 请律师，佢话我哋公司唔准你请律师去高等法院辩，喂，你告我，整咁大沓嘢嚟就叫我去。叫何国辉去，嗱呢啲系好冇道理咁，我哋冇所谓啦。咁我同阿何国辉咪自己请大律师咯。啊，咁佢嗰个就系、是、啊资深大律师，我哋嗰个就唔系，我哋啊冇咁多钱啦。咁琴日去到法庭咧，其实因为我哋一直冇拒绝去查数，亦都一直认同承认，根据公司条例第一百二十条定几多条咁咧， 佢可以咁做， 佢系有权咁做。啊、我哋全从来冇 dispute 嘅，即系冇驳辩嘅，冇申辩，冇反对。我只系去法庭讲出事实，我哋冇办法应酬佢。而且有啲问题，佢攞啲文件系唔存在嘅，唔系唔见咗啊。嗱，有啲报纸啲记者，法庭记者可能亦唔识英文啦，亦或特登啦吓，你知而家记者啦啊，系英文 non-exist 啊 ，non-exist 唔系代表。唔见咗啊，系代表不存在。嗱，个法官咧就明镜高悬嘅，因为呢个法官咧就专审呢啲商业案嘅。佢根本去到法庭就话：，喂，你两个自己搞掂佢啦，都冇 dispute 嘅，完全冇嘅，不如你两个出嚟搞掂佢啦。 系啊，咁啊，大班仲有啲法律常识要教我哋啦。报纸就话你同阿何国辉就申请自己成为被告，有咁特别嘅咧吓？你告你公司啫， 呢啲唔好睇啲报纸啦。即系我哋两个系 defendant， 即系我，因为告公司，咁我哋代表公司去 defend 啊嘛，即系我哋代表公司去驳答辩啊嘛。 答辩人 啊，有公司一定要你，咁你公司边个嚟答辩啫？其实应该黄楚标去答辩噶。你公司主席告公司，咁黄楚标自己搞掂佢咯。啊，啱啫，黄楚标告黄楚标最好玩啦，系嘛？嗱，咁啊，法官又叫你去搞掂佢，咁大家咧都倾嘅。但系倾嚟倾去咧，就倾，即系有啲嘢倾唔到，始终都要去翻个法官大老爷嗰度。咁法官大老爷咧，其实就好公道嘅。咁佢话嗱，一你唔使答佢问题嘅，查数好简单，我一间房摆晒数簿喺台面，你自己查到够，你影到够，你乜都得。 咁呢个就系数师嘅做法嚟噶嘛？ 唔系我哋咪要搵人看住佢啊，最多系咁嘅啫。嗱，咁即系佢抽紧嘢啊嘛，大佬啊。 佢话你拣佢咯，咁啊俾，咁就话嗱，你如果要人哋三日内答复你，系冇可能，因为我哋话做唔到嘅。 嗯， 咁啊，卫官就话由今日开始啦，今日如果大家嚟想睇人查数可以嚟噶，啊，睇下点样巴闭法，九点钟开始， 整间透明房俾你睇 啦，直到21号出嚟啊！你呢个好建议，整间玻璃房俾你睇，啊，搬入你呢度，不如我哋唔好喺度播音啦。 系啦， 啊，真系呢个好 idea， 我同阿何国辉讲， 系啦， 嗱，最好影埋添， 系。 到21号六点钟为止，嗱，我哋一阵翻嚟再讲，你唔好走住啊，讲紧。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大埔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的士司机死亡。事发喺清晨五点几，现场消息话一架的士同一架货车喺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去到大围附近失事相撞。两名司机落车视察嘅时候，的士司机被一架私家车撞倒，头部受伤，由救护车送去拿打素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封锁现场调查。受到车祸影响，现场一段慢线封闭，交通挤塞。教育局已经向中小学校撤回五月时发出的通函，取消在三年开展期后必须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死线，亦都抽起目前课程指引中当代国情和相关评估的部分。不过学联认为行政长官梁振英并没有撤回国民教育科，担心政府会以控制学校的资源迫使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科，跟随政府的科目指引。所以今日下午两点会如期发起全港的大专生罢课，历时四小时。有15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表示会参加，抗议政府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科。美国911恐怖袭击11周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各部门尽力保护国民安全。白宫表示，奥巴马召开会议，听取高级安全官员汇报部署911恐怖袭击11周年的保安工作。为了防止恐怖分子在911袭击周年前后发动恐怖袭击，奥巴马的国土安全和反恐问题顾问布伦南最近和相关官员召开多次会议，讨论部署安全的措施。美国官员证实，盖达恐怖组织在阿拉伯半岛分支的二号人物谢克里已经被击毙，但没有回应他是否在美军参与的空袭中被击毙。也门国防部说，政府军在东南部哈德拉姆省的军事行动中击毙谢克里和他六名的保镖。有消息说，是美军的无人驾驶轰炸机发射导弹将沙特籍的谢克里击毙。盖达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的分支和也门的分支在2009年合并为阿拉伯半岛分支，谢克里是第二号的人物，参与策划多宗袭击事件。美股反复下跌，市场关注美国联储局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投资者是先行沽货获利，其中科技股沽压较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254点，跌5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04点，跌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8点，收报1429点。欧洲股市窄幅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接近周末的时候，云量较多，早上天气稍凉。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9月11号星期二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两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两宗都系新界区嘅，大家留意啦吓。咁啊，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智乐花园啊，中线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喺后边嘅屯兴路。咁另外一宗啊，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水围嘅中慢线啊吓，车龙排翻喺边咧，哇，好远噶，去到康乐园咁远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咧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唔该。 好，睇翻港岛区嘅车龙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咁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排翻去信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临时街停车场嗰边嘅。咁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呢分钟排翻去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骏发花园。咁睇埋加士居道响翻油麻地方向啦。龙尾枕住喺康庄道桥底，冇乜点变嘅。咁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走去新界睇睇两条隧道咧。乜思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都系收费广场开始车多啦。系啦，九月十一号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啊。咁除咗零一年举世震惊嘅美国911恐怖袭击之外咧，今日就系 DBC 可以话系一个新嘅开始啦。冇错啊，原本 DBC 有好大机会喺琴日做埋立法会选举就会完结，不过咁啊，有大家支持啊，我哋梗系会撑落去啦。冇错啦，员工啊上咗呢条船，咁啊风浪系大少少，摇下摇下，抛下抛下，诶，好快到岸噶啦，系嘛？嗱，再次多谢每一位听众啊，咁当然啦，亦都会多谢咧落 D 100广告嘅听众啊。 阿通， 系大班早晨， 人哋嗰架启风二号 系 风高浪急。缺水缺粮都可以登陆钓鱼台插旗嘅， 冇错。 我哋呢架咁嘅叫做数码号咧， 系 啊，即系都应该可以登陆嘅。你唔使担心嘅， 知道，要紧嘅 都系缺水缺粮。不过有听众嘅支持咧，就自然咧，我哋可以达标嘅。就最紧要咧，就唔好俾啲邪魔嘅恶势力咧。啊！将我哋滅聲就得噶，尤其是你把聲咧，啊！如果冇得聽咧，好多揸車嗰啲人咧，或者唔揸車嗰人都好精神噶。 好，多謝大班。好啦，揸緊先。啊，唔系，系嗰份合约 一阵间要同你倾噶， 唔系嘛？我哋低薪基层嘅唔减噶嘛。好啦，揸紧车位，醒紧嘢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时今日，仲有边个可以信得过？ 我是长者安居协会的安装及维修技术员陈桂乐。我冇正纲，冇口号，但我要全港的平安钟都运作良好，天天安装平安，维护平安。 长者安居协会服务香港16年，几时都咁信得过？查询2338-8312。 运动星语， 被誉为羽毛球拼命三郎的黑妹叶佩妍，六岁开始学羽毛球，中四之后暂停学业，成为全职运动员，加入香港代表队。伦敦奥运佢只差一步就可以杀入女单四强。 黑妹加油，有训练，有训练。其实嗰时气势都好好嘅，真系有啲急进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本环节系由理财你人生嘅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揀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12点半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虽然长者安居协会冇参选，但我哋继续坚持，讲得出做得到。在10月15号之前帮你屋企的长者登记平安手机服务，就送去长者八达通连50元储值额，头100位再送多2元储值额，等各个长者无论去港九新界日日都咁平安。仲等啊，即刻就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一张报纸加一个电台，一山藏二虎，结果冇得估。今年最爆炸性的跨媒体大合作，报纸、电台、互联网大联合 ，DBC 数码广播电台四大节目， 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十级自由风，大家台大家真风骚，开心快活人，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 喺拥有200万用户嘅爽报网页，都可以即时听、即时睇啦， 好爽！ 方法好爽，只要大家去爽报网页 live.shopdaily.hk 或者苹果网页 appledaily.hk， 再爽啲，用爽报或者苹果手机 app， 超爽嘅方法喺爽报扫 QR code 就即时爽听、爽睇 DBC 四大节目啦 ！DBC 登录爽报， 好爽！ 香港市民肯定有着数。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43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陈茂波呢，现在讲他说那个板间房不同劏房，其实是一样的，他这个是偷换概念。那些板间房呢，就有些就 不去到顶的，有些就封到上顶的。封到上顶那些有很多用那些 木方呢间住，但是始终呢那些房是密封都是不安全的。 今日已经是替爆你劏房丑闻的第43日了，陈茂波究竟你几时才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1 12分就嚟， 11分， 睇得快，度 日如年咩？你估你知唔知？琴日我同啲朋友食饭， 系 佢哋讲一样嘢好出奇嘅。佢梁振英其实系做咗两个半月特首嘅啫， 七日开始啦。 但我哋好似发生咗好多嘢，嗱，未试过几十万人上街，用上街嘅人数啊，同埋次数。人次嚟计咧，系破历年纪录。你喺两个月里边咧，有成70万人次上街，起码。喂，好似好耐咁啊，发生咗好多事。 你就睇下嗰十日围住， 其实真系度日如年啊嘛，讲少啊真系。话俾我哋喺 DBC 咧度日如年嚟噶， 不过我哋就日子都难过。 嗱，咁我哋今朝咧，嗱，其实我哋呢个系跨媒体节目啦，即系呢个系全世界啊。华人电台，一个华人嘅电台系跨媒体广播嘅。咩叫跨媒体呢？第一，当然最紧要就是我哋通过大气电波啊，用呢个数码广播啊 ，DAB Plus 啊嘅制式啊广播啦，咁啊用个收音机收到啦。咁另外我哋 DBC 自己有 apps 啦， 系 啊，可以通过我哋 DBC 嘅免费 download 嘅 apps 咧， 啊， 又可以听到啦。 啊，透过互联网嘅网站上又可以听到啦。 仲有 now 啊 now 571啊， 571至到577台，佢哋嗰800万个用户，又可以通过佢哋嘅机顶盒喺电视机或者如果做啲手脚喺个 HiFi 度听到啦。另外 PCCW 而家嘅 HKT 啦，啊，香港电信嗰个 YouTube 啦，有20-30万部啦，好似系咁唔止添啦，又可以喺屋企里面咧，周围都听到啦。咁另外而家我哋仲有爽报同埋苹果日报佢哋嗰个 apps，大班直播室啊，同埋动新闻，通过 YouTube 又可以睇 睇翻晚黑， 又可以听啊。嗱，咁其实呢样嘢咧，就对 DBC 嚟讲好重要嘅。就首先咧，令到我哋嘅 distribution 啊，即系我哋嗰个收听 信息嘅 收 啊、 发放啊，系无远弗届，而亦都证明咗我哋系一个全世界都拥有听众支持嘅电台。大家听我哋啲烽烟节目，我哋啲听众嚟自五湖四海， 系啊，每日都有海外嘅听众 喺美洲、欧洲。甚至乎苏 内地、 苏联内地啊，都有听众打电话。 呢个即系传媒嘅大趋势，香港系落后好多噶。 都喺呢个反国民教育，亦都串连咗其他地方，包括我哋同本地可电台直播。当晚啊，我哋 DBC 喺遮打公园嗰个撑 DBC 运动啦。咁另外亦都串连咗唔同地方，澳洲、 伦敦、 美国、加拿大有反国民教育嘅抗议行动啦。嗱，咁啊证明咗一样嘢咧，我哋 DBC 咧而 已经是一个呢世界即是全球华人的电台。这样东西对一个新电台来讲呢个发展是非常之重要的。 当然其他传媒都可以做到咁嘢，但他们不会做的。 咁你想想啦。 船势好掉头灵活性就那个可喜在 度。最紧要因为有个大班嘛霎时冲动㗎嘛。嗱听咗老总有一个咁好嘅提议。我哋即刻灵机一触，老总讲一句我哋即刻做。 行动啦已经。 我哋向出个直播室啦。 我哋个 CEO 即刻走入嚟啦。而家几点钟呢嗱我啊要返嚟做节目啊八点钟何国辉已经返咗工啦。咁我哋即刻准备呢间大房俾人查数啦。咁呢个公开嘅最好。 高度透明。 所有听众由听日开始每日九点到六点可以睇下嚟点样查数嘅。可以嚟数码港啊亦都可以嚟探下我哋啦当然。亦都可以买啲西饼嚟俾啲茶素你嗰啲哥哥姐姐食下嘅。 好啦咁继续讲下呢个 DBC 风波。 其实咁样讲我哋系咪经营不善呢咁梗系唔系啦。如果一个咁一个电台正式启播咗由5月15号到今日长过梁振英两个半月喂四个月唔够都四个月啦今日几多号都未够四个月。喂有咁嘅成绩我哋直情呢要为所有 DBC 嘅员工、表示骄傲表示感激。你话经营不善有冇人信啊系啲传媒信嘅。因为呢今日有篇文章嘅信报都就讲返我嗰日去 FCC 个风波啦但带出一样嘢呢就话而家啲记者对一个传媒机构嘅生死存亡被封杀系冇兴趣嘅。是冷漠对待的是很简单的人家的股东财雄势大他走出来说尤其是大班黑人争再加上同行与敌国没所谓的有个王佐标走出来说再加上李国宝神通广大你知道李国宝喂他真是长袖善舞一个本来我很尊重的好朋友来的喂他形象好再加上这么多年在传媒里面吃得开咁人哋梗系信佢啦，佢话喂呢、這个 DBC 蚀到眼蛋蛋噶，好似人哋有肥佬礼佢都揾佢啊，问过肥佬礼噶，佢都话有冇得做噶，好多人佢都问过噶，可能问过林恒志啊，问过张敏仪啊，问过好多人，跟住你知啦，佢啲网络咁犀利，喂，佢话系股东纠纷，佢话系蚀咗唔愿意注资，啲人咪信咯。好啦咁我哋喺前开始七点半之前呢就其实讲咗关于查数嘅嘢大家而家有 archive 啦、即係呢个通过苹果同埋呢个爽报嗰个 apps 啊大班直播室呢可以听返我哋今朝讲过乜啦唔好再重复啦就係、王楚标返嚟查数咁琴日去咗高等法院啦无端端就喺高等法院。我法官讲得啱其实你两个搞掂咪得囉。冇争拗㗎不过一个话俾你听你要查嗰啲嘢。根本冇嘅。 冇 嘅。有啲文件。咁同埋你要人哋几日人哋做唔到嘅。咁大家傾下要点样可以配合囉。咁终于有个法官去处理。第一佢嘅大律师冯华杰家巴闭啦冯华杰何许人呀又系全国政协委员。做个律政司嘅 number two, 即系检控专员就乜嘢啦总之 number two 啦跟阿梁海士搵食嘅。亦都好有机会做律政司嘅本来 叫我估 嘅 佢 甚至乎做特首都得㗎资深大律师御用大律师喺法律界 仲有呢系对广播业系非常之熟悉 又做个广管局主席德高望重你请咗佢返嚟同我哋咁佢嘅反对同个法官大佬你知唔知去一堂呀冇一百万都几十万啦大佬仲要整咁大搭嘢諗下几多钱啦佢反对因为呢个叫彭玉荣嘅人一个本来德高望重嘅银行家呢唔知道点解走嚟搞埋呢啲咁污糟邋遢嘅嘢就话反对我哋有律师代表即係反对个 DBC 有律师代表因为喺个董事会度呢董事会係冇通过其实冇通过㗎我同何国辉就话我哋要请律师个公司喂唔得你可以攞法律意见但係唔可以搵律师上庭咁都得㗎咁跟住呢其实我哋而家质疑緊㗎因为其中一票係代表黄楚标㗎係咪有利益冲突呢啲我另外攞緊法律意见㗎。咁个法官话 唔得嘅，咁啊俾我哋嗱，咁所以我哋要申请做被告人啦，就是、答复你呢样嘢，就是、一个律师话要代表我哋。 哦，咁 我哋有个大律师，咁啊法官阿容许，咁啊我哋大律师咪陈词咯。嗱，第一，嗰啲文件系唔存在嘅，啲文件。第二样嘢冇呢个责任，你有权查数、嗯，但系你唔系叫我嚟帮你做嘢啊嘛，你查咪查到够咯，你唔可以俾一答问题你问噶嘛。咁、 嗯、 啊，法官话就咁啦。唔好讲咁多啦，呢个法官好快脆，咁费事讲咁多嘢，都唔睇嗰啲嘢，唔听嗰啲嘢。由今日九点钟开始， 嗯， 直到21号嘅六点钟为止，每日九点到六点，你搵人嚟查数 ，DBC 有间房摆晒嘢喺度，你自己查到够。你中意影印俾佢影印。嗱、嗯，我哋初初就反对影印嘅原因咧，因为保障我哋一啲雇员嘅私隐权包括譬如阿老总咁，你都有私隐权噶嘛，譬如我哋俾几多钱你啊，一诸如此类嗰啲嘢啦 ，OK。嗱，咁我哋好担心，咁不过法官话要俾，咁咪我哋俾咯，我哋全全系守法噶嘛，就咁简单啦。咁啊，去到最尾点咧？嗱，我哋好大方，我哋自己揞荷包请律师，我同阿何国辉，我哋冇要求堂费嘅，对方要求 DBC 俾堂费啊，我哋已经冇钱噶啦， 惊你唔死啊！ 我度啊100几万去就张单，咁跟住个法官话，如果你申请堂费，咁何国辉、郑经海律师公司都俾埋。喂，我哋嗰度好少嘢㗎啦，我哋嗰度十皮嘢左右㗎咋，佢嗰度起码我哋五倍啊，甚至乎唔止啊。 咁即佢喺度烧緊钱喎、啊、真係。 佢大把钱烧唔怕。 唔係啊，烧公司钱啊，大佬啊。 而家可能烧緊我哋 D100 嗰啲钱㗎、啊 啊。 我哋边有钱啫、啊。你明唔明啊，呢个就係嗱呢啲就係打官司囉。呢、啊、啲、啊、就嗰种公义所谓有 钱嘅人咪法律上 咪八字开。有理无钱咧，就莫进来，就咁简单啫嘛。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男士篇。 脱发嚟讲咧，分两个方面噶。头发嚟讲就属嘅系草木，身就属水，皮属土，肝就属木。所谓水土不调，就草木不生。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家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这个环节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D 一百民星起义分类广告， 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书房 Maggie 话：读书好，读好书，听电台要听好电台，支持 DBC 还声于民。 王女士支持学民思潮，撤回国民教育科，守护未来主人翁，感谢参与者。 百分百支持 DBC。 王女士感激数码广播全体员工继续为民发声，捍卫言论自由。 谭女士支持 DBC 继续发声，支持郑大班及各位员工。 租捞支持 DBC 上下员工， 我是颜联武，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支持 DBC， 曾太撑 DBC 全体员工继续为民发声，祝大班同太太好好保重身体。 Daisy 话支持言论自由，支持 DBC 全体员工，反对推行国民教育。 曾乐仙小姐全力支持 DBC 及所有工作人员。 洪艳如话 ：DBC 声音就是我们的心声，不容打压，撑大班，撑 DBC。 刘女士想同大家讲：东方之珠自有光芒，不能褪色。 无名氏话：我中意真嘢，我中意听 DBC， 辛苦晒，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U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23呢、這个跨平台真係好好㗎喇。喺3秒前面呢，之前呢就係、是、有位听众呢就撑数码号，撑船上嘅每一位船员啊。 嗱咁 官司陆续有嚟嘅，咁仲有第二单公官司咧，佢又出咗个啊，即系出咗个传票啦，就话要求高等法院裁定啊，喺呢个 DBC 啊，我啊一个董事会上面通过咗注资5000万系无效嘅， 嗯， 啊嗱，咁又要揾律师啦，嗱，仲有一样嘢，我哋而家呢排多咗好多听众。唔系因为唔单止系因为有苹果啊、爽报咧大班直播室，因为请啲律师咧监听住，有钱收。我谂我哋好多听众都想申请呢份工，听完之后咧仲要 准工， 想做逐字记录，做完之后仲要译埋英文，唉，仲要制埋光碟， 系 咧几鬼过瘾啦。不过而家可能帮我哋悭咗钱，不过律师就唔会帮你悭呢啲钱， 唔会噶，唔会。 因为如果唔系上去爽报啊。上去呢个苹果嗰个大班直播室 Apps 呢、 嗯、 根本就唔使监听。嗱即係呢个真係苦中沉落，即係呢个就 DBC 啊现今嘅情形。嗱、啊、另外一个问题呢，我哋本来呢今日呢啊因为啲股东拒绝注资呢，资金有限呢，啊我一直都话如果你喺9月10号之前， 嗯， 如果你唔按个承诺注资嘅话呢，咁而家当然过咗限期啦，亦都去法院申请系呢个注资嘅决定系无效啦。嗱、 嗯嗯、 我哋本来今日呢就真系有机会结业嘅，但系有咁多听众嘅支持、 嗯、 我觉得一样嘢，我哋即系做生意嘅人又好，尤其是我哋做传媒嘅、啊、公众人物，当我哋申请嘅牌照嘅时候用咗4年嘅时间，我哋向港管局作出一啲承诺 ，DBC 获发12年牌照咧、嗯，所有股东咧系承诺咗咧投资喺期内咧最高投资去到6亿2000万。嗱呢个一个责任嚟嘅，所以我何国辉、客家你都认为咧，我哋系会尽力尽我哋股东嘅责任。嗯啊！去维持呢个牌照嘅要求，同埋服务市民嘅、 嗯， 所以我哋预备继续撑落去，我哋亦都愿意出我哋嗰份钱嘅。但有钱唔入得嚟嘅，入咗呢个东亚户口咧出唔翻去嘅。所以试过啦，啊呢、這个咁嘅李国章，德高望重嘅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政协委员、啊大国手、啊李氏家族、东亚银行、啊。嘅副主席啊，李国章教授，佢可以拒绝签 paycheck 嘅、 嗯， 即系部分 paycheck， 搞到我哋有啲员工咧系冇粮出嘅， 几乎啫吓，后嚟都系 咁，我哋自己解决啦。 系 啊，咁、啊、另外牌费到期， 嗯、 上个礼拜要俾，佢哋又唔肯俾钱，咁啊又系我同阿何国辉。下街你出咗我哋嗰份，另外又攞咗公司一啲钱去交牌费， 系、嗯、本来垫资紧出嚟哋吓， 唔系系个公司啊，公司有啲钱喺度，可能影响咗我哋出粮啦。 系 本来我已经喺个董事会度话嗱，如果你哋唔出，其实我真系好戆居，而家嗰啲系有钱佬嚟嘅，我系最穷嗰、那个差唔多。我不如咁啊，我借俾你哋啊，我自资啊，啊佢哋系要嘅、啊。唔紧要啊！咁我既然话战资咪战资咯，跟住话我战资，我即系借钱俾你哋啦。 系咯系咯， 签翻咗欠单得唔得啊？ 梗系唔签啦，系嘛？ 唔签啊！咁跟住问呢个彭玉荣啊， 系 我问去银行借钱唔使签欠单嘅咩？ 啊， 你估佢点答我啊？一个做个东亚银行总经理， 系 几廿年一个老 banker， 你估佢点答我？ 佢话信用咯，得啦，系嘛？ 啊，你真系叻，佢唔系咁讲， 唔系咁讲啊？ 佢有时借钱系唔使签名噶。唔使签 PG， 即系唔使签个人担保，唔使签欠单。哇咁啊，咁我东亚借1亿俾我啦、啊，你借唔借啊？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佢 班唔好立乱借啊！有你知有啲啊官司喺度噶，唔好搞啊！真系 唔系个人保证、啊，多多都借大佬，有人肯借俾你，你借唔借？林一华，你有冇试过借钱唔使签 PG 噶？ 未试过，未试过。 啊，签呢个个人担保噶。 我系欠大班钱，唔使签欠单嘅啫，系我就记得呢样嘢。 契爷咩，大佬老友咩，你老豆咩，你个保两个仔同老豆借钱都可能要签欠单去东亚借钱，大佬有冇搞错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而家咧，我哋尴尬嘅地方就系咧，你有钱、又唔敢摆入去， 系 即系你个宝，你个章，呢啲咁嘅所谓名门望族啊，平时满口仁义道德啊啊，即系喺个社会度啊，叫翘楚，叫领袖啊，商界领袖，银行界大亨，可以做啲咁嘅嘢嘅，你明唔明啊？呢啲系匪夷所思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我系唔明嘅，我系完全唔明嘅。你系一个投资，大家倾得好好地，系一个十二年嘅投资。你可以话我而家唔做就唔做，而家玩泥沙咩？我唔出钱就唔出钱，跟住就唱衰你啊！经营不善大花筒啊！跟住搵人嚟查数，跟住去法庭告你，跟住咧我哋搵律师咧又搵唔到嘅。嗱，等翻嚟先讲下，你同啲财团打官司咧会遇到啲咩问题？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教育局已经向中小学校撤回五月时发出的通函，取消在三年开展期后必须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死线，亦都抽起目前课程指引中当代国情和相关评估的部分。不过学联认为行政长官梁振英并没有撤回国民教育科，担心政府会以控制学校的资源迫使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科，跟随政府的科目指引。所以今日下午两点会如期发起全港大专生罢课，历时是四个钟头，有15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表示参加，抗议政府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科。日本政府通过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政策，决定由中央政府出面买岛，预料下午会同声称拥有岛聚土地权的家族签订协议。日本传媒报道，内阁早上召开会议，决定在预备费中拨出20亿5000万日元买岛，下午就和声称拥有钓鱼岛土地权的绿原家族签订协议。岛聚国有化之后会交由海上保安厅管理。内阁官房长官藤川修声称，买岛的决定显示日本希望创造稳定和安全的环境，而不是想激怒中国。中国强烈回应日本的做法，外交部说日方应该立即撤销买岛的错误决定，如果一意孤行，日本要承担一切的严重后果。外长杨洁篪就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将钓鱼岛当成选举的政治筹码，将中日两国关系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但结果必输无疑。美股反复下跌，市场关注美国联储局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投资者先行沽货获利，科技股的沽压较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系报13254点，跌5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04点，跌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8点，收报1429点。唔少欧洲股市系窄幅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周末的期间，云量是较多，早上天气稍凉。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3%。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嘅，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排翻去信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拣封字嘅。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嘅。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骏发花园，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噶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去电话机楼嘅，咁新界区私隧出九龙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又去到小沥源嘅。哇！俾间玻璃房有关人员啊查一查我哋嘅盘数，加埋录影设备，喂呢、這个提议都唔错啊！梗系啦，要透明啊就要透明到底啊嘛！诶、话唔定啊，到时又吸引一大班 fans 嚟本台啊，隔住玻璃探啊探班查数员都唔定啊！咧，好似琴日啱啱喺 Facebook 成立嗰、那个，哇，已经有34000几人 like 爆嘅，全港各界热烈庆祝刘江华落选委员会咁啊！喂，佢哋喺沙田嗰个办事处啊，好热闹噶，有时间真系上网睇下。真系提防烧到喷饭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警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揀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12点半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男士篇。 脱发嚟讲咧，分两个方面噶。头发嚟讲就属嘅系草木，身就属水，皮属土，肝就属木。所谓水土不调，就草木不生。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家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点半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虽然长者安居协会冇参选，但我哋继续坚持，讲得出，做得到。在10月15号之前帮你屋企的长者登记平安手机服务，就送去长者八达通连50元储值额，头100位再送多200元储值额，等各个长者无论去到港九新界日日都咁平安。仲等啊，即刻就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而家缴交政府账单的收费更方便啦，去全港千几间便利店，除了可以交水费，仲可以交差饷同地租、薪俸税、物业税、偿还学生贷款等，缴费只接受现金，每次上限是5000元。缴费后要小心查核收据上的资料，并保留收据作为付款记录。想知多啲，可以浏览父母处网站或致电2845-8866查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有关国民教育更迭会吸引了一部分选民出来投票。 新界西呢吸了民主党的票，变了我们的机会又好了一些。 选民不是你的棋来的嘛，我们不可以请市民配票。 作为民主党的主席，我决定向民主党的中委辞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7，今日是9月11号，亦都要交代一下 DBC 由今日开始原本有机会停播而有一线生机，而家我哋继续广播落去嘅安排嘅。咁啊，所以咧，我哋讲交代埋呢啲先啦。嗱，第一，我哋一直咧好多谢过去一直以嚟支持我哋嘅听众，但因为政治立场嘅唔同，有啲听众咧决定离我哋而去咧，我哋系感到惋惜，但亦都多谢你哋过去对我哋嘅支持。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冇问题嘅，但系君子不出户言。嗱，如果呢啲人由我哋嘅支持者，要离开我哋，我哋觉得惋惜。即系作为一个免费嘅电台咧，我哋珍惜每一位听众，亦都系我哋要通过大气电波服务每一个听众。 但我哋听众系嚟自五湖四海嘅，正如我喺我声明里边，亦都喺选举前讲过，有嚟自唔同嘅政党嘅，啊，我哋唯一嘅立场，我个人嘅立场，亦都唔可以代表 DBC 嘅立场嘅。我嘅立场就支持民主，啊，当然 DBC 都系支持民主，呢个亦都唔需要讲。但系咧，啊，我系唔可以因为啊。即系都讲过啦，有啲人吓帮过我哋啊，不论喺任何时候支持个 DBC 咧，我哋都多谢佢嘅。但系我哋唔可以因为啊人哋帮过你啊，当然 一定唔可以过桥抽板啦、啊， 一定呢个唔可以啊。但系亦都唔要我哋嘅立场，亦都唔可以因为人哋帮过你就好似欠咗人咁啊嘛。咁你咪变咗好似。大耳窿咁， 乜人哋中意 咪起个台， 因为企硬啊。 同埋仲有一样嘢，嗱，而家主要嘅争拗咧，啲人对我嘅争拗咧，就因为系陶君衡同阿黄杨达， 黄达系 喺九龙东嘅选举。 嗯， 我立场好简单，由头到尾我都话，由佢哋几个月前开之前揾我嘅时候，我都好同佢哋语重心长咁讲，如果喺九龙东，黄杨达同阿陶君衡一起去选的话呢，律磅相争就一定是愚人得利，一定是谢伟俊赢的。 嗯、 我是没有能力亦都没有准备劝他们任何一位退选，因为这个是不民主的。 嗯、 陶君衡在这个区由他毕业服务了个区十几年。 二十几年都有 了。二十年都有了。他在我04年是我选举的拍档。嗯啊！当年我啊空降九龙东，啊乜都冇，得一个人嘅吓、啊，陶君衡啊全力支持我。喂，我冇义无反悔，佢要选举，我系理应支持佢嘅。但系就因为黄杨达又去选，黄毓民又走嚟揾我。 嗯 叫我嗱，你唔可以支持，你唔可以帮陶君衡站台啊。咁、 嗯 嗯、最终大家有个协议，我就两个都支持。嗱、 嗯， 黄杨达将我嗰张相啊挂晒啲 banner 喺成个区嗰度。喂，陶君衡睇咗梗系唔开心啦。 嗯、 啊，佢亦都，总之而家今次两个都找我负气。嗱，我就冇落去帮任何人站过台嘅， 系 啊，咁呢个问题系冇得倾嘅，你唔可以叫我叫陶君衡唔好选我，亦都冇叫黄杨达唔好选我，亦都冇落去站过台。我哋 DBC 有人民行动嘅死硬派、 嗯、 啊， 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嘅死硬派，好似海员咁， 系 佢一个好好嘅员工嚟嘅，啊，佢义无反悔支持阿黄杨达。我从来冇干预佢。阿 Q 仔黎则奋、陈海琪去帮阿黄杨达站台，呢啲系佢自发嘅。 系 咁啊，小班林旭华 加附佢啦，咪我 同埋阿陶啊，同埋阿邝荣轩嗰啲咧，佢哋去撑陶君衡。 系 咁啊，刘世良咧就同阿陶君衡同学， 系老友嚟 嘅 你 啊。咁各有各支持。 嗯 并我唔可以，我绝对唔可以叫任何一个人退选嘅。 嗯， 啊，所以如果因为呢样嘢而认为我唔得中立， 系 啊，咁你要离开 DBC， 我冇办法挽留你。嗯，对唔住。 嗯，但系如果喺嗰个成个系未曾报名之前，如果真系嗰个泛民嘅阵营咧，或者你嘅反对派阵营系有一个协调， 其实我都曾经，其实搞到咧，我同阿陶君衡而家都有意见嘅，陶君衡咧。就认为我唔撑佢，我忘恩负义，我过桥抽板，琴晚都搞到我咧，同佢搞到好唔开心。咁、 嗯、 另外咧，陶君衡咧，我亦都真系有叫过去去第二个区选嘅、 嗯， 即系我觉得咧，佢两个人咧，是但去一个区都赢嘅、 嗯， 就唔好一齐走埋一齐。大家亦都知道我对谢伟俊嗰种睇法，我哋啲恩怨情仇，我点会支持谢伟俊嘅？啊啱啊，系我最唔想见到嘅选举结果嚟嘅， 系 冇办法啦，呢个就系民主啦、 嗯。 你叫我可以做啲乜嘢咧？如果因为咁，你哋话哦，我就要离开 DBC， 我唔撑 DBC， 对唔住、嗯，我多谢你过去对我哋嘅支持。 嗯， 道不同不相为谋，大家冇拖冇欠， 啊，我只有对你的离开是惋惜的，但是由今天开始，由这一分钟开始，任何人再在 DBC 的 Facebook 那里，如果讲粗口那些不用讲，我一定要删去的。如果有再有一个人叫 DBC 执笠呢，由现在这一分钟开始，我不理你是曾经怎样帮过我，你是什么人，我就以后 ban 了你。对不住，在这个非常时期，你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听众的支持，不要影响了我们员工的士气。我亦都不接受你讲这些话。如果一个真是支持民主的政党，或者一个真是支持正义的人，大家不同意见，不同政治立场，不需要打压人的。今日我们 DBC 受到国家机器，受到这财雄势大的人啊去打压我们，你再加埋一脚呢，对唔住，我唔可以容许你喺我嘅范围里面做呢样嘢。你要做你咪去返你自己个地盘囉。你鍾意做咩我唔可以管你㗎，啱啫。我仍然呢係支持所有同业，支持言论自由，支持传媒嘅。咁今日有个老友记呢摆上去，人网呢而家都发展埋呢，啊，又睇得又听得啦，咁我恭喜佢哋。如果有咩我哋可以帮到佢嘅呢，我哋都会帮佢嘅。啊，冇所谓嘅。因为我就本着一样嘢呢，我哋系啊支持同业嘅。 系希望个饼越嚟越大㗎嘛，希望系大家个系有唔同嘅声 音。有个人就系大班，既然你知道俾传媒抹黑系几惨系嘅，你有支咪可以申辩，点解你明知有报纸恶意抹黑其他人视而不见，唔帮我哋发声呢？如果你有长期听我节目，我都经常俾人抹黑啦。DBC 可贵嘅地方就有一个电话叫 1872111。阿川路，你打个电话入嚟，我俾你讲。黄毓民，你可以打电话入嚟，你都可以讲。所有人打电话入嚟都可以讲，点解唔可以俾你讲嘅？你咪打电话入嚟讲咯。 有寻日阿大班，你冇听到嗰个系。 佢打电话又闹我啦，我听到啦，唔紧要嘅。嗱，所以呢啲人咧，嗱呢个川路，我第一个话俾你听，我而家就答咗呢个问题，我亦都而家将你 delete 咗啦，但系冇 ban 到你，你可以再上班。因为问题就好简单，你讲埋啲咁嘅废话，我点解要听你噏啫？啊，有人就话喂，你哋有个同事将陶君衡嗰个竞选海报摆上去 Facebook， 黄杨达、人民力量啲候选人摆几多竞选海报上我哋嘅 Facebook 啊？陶君衡冇摆上嚟，我哋有个同事佢想摆上嚟，收尾之后咧，我都同个同事讲，你删咗佢。你可以叫阿陶君衡自己摆上嚟。 系 ，OK， 嗱呢啲就好公道嘅，我亦都答咗呢个听众啦。啊，所以就唔使喺度以为捉到我痛脚，好过瘾啊咁。啊，呢、這个咧就叫做 Brian 嘅人嘅。阿 Brian， 入 DBC 不要否认你曾以 NH 嘅 admit 身份法外发布阿土的竞选广告，系 NH 唔系我嚟嘅，系我哋嘅经理嚟嘅。我收尾同佢讲话唔好用我哋身份摆上去，你唔系叫啊？你见到黄杨达有摆呢啲好竞选海报上嚟，你咪叫埋陶君衡摆上嚟咯。我哋自己唔好摆，我就即刻删咗佢嘅。嗱，所以咧 ，DBC 其实好公道嘅。你话 DBC 你们不配叫香港人支持，对唔住，我而家又删咗你啦 ，Brian。好鬼开心嘅，起码喺我地盘嗰度，我唔中意睇嗰啲嘢。 你系主场啊 嘛，我咪删咗佢咯，买咁嗱闹我啲全部留翻喺度。你只要唔讲粗口，冇人身攻击啊，你唔叫我哋执笠咧，你乜嘢都可以摆上嚟啊，咁就系咁简单咯。嗱，讲翻 DBC 今后噶，嗱，我哋而家咧啊，第一咧就系话我哋会维持翻。因为喺21号呢就正式广播跟个牌照嘅规定。咁好多嘢呢就要揸正嚟做㗎啦。因为唔系试播。嗱啲广播条例呢就要跟到。嗱啲广播。嗱咁我哋而家呢有啲报纸就话我哋即系维持两个台广播。咁呢啲呢就有啲即系 喂，点解佢哋唔开个机听下咧？音乐台 唔系咁紧要，咁人哋冇责任去听嘅。咁即系呢个又系有啲误会啦。嗱，我哋一台大声台，唔单止保持翻所有最好嘅节目，仍然会拓展一啲新嘅节目。喺上个礼拜，我同啲员工讲，我哋以后咧要做到咧啊，好过100分，仲要做到101分。虽然5个盖冚10个桶。 如果啲唔好嘅节目，我会继续删咗佢。不论你系我老友记好，不论你大声夹恶好，不论你会走去呢、這个啊劳资审裁处告我好，不论你会上去 Facebook 度唱我好，唔好嘅节目，亲疏无别，就要删就要删噶啦。因为第一要讲资源，第二咧一定要提供最好嘅节目俾我哋听众。因为试播阶段完毕啦，21号就 系 二台，我哋会继续。啊！发展我哋最好嘅节目，但系亦都有联播嘅节目，就包括风波里茶杯啊，同埋呢一个叫做啊十级自由风，啊呢啲就会联播，仲有呢个新闻天地咧，当然啊有联播嘅节目，咁啊二台会继续嘅。嗱、啊，一嗰个翻嚟就交代下其他嗰啊五个电台嘅节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慈云山慈政村苏少雄支持 DBC 电台继续广播，多谢所有听众。 周建志好有心支持大班，要保重身体。 李先生反对国民教育，反对向下一代洗脑。 我是陈海琪，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100 分类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妙少儿支持 DBC， 支持言论自由，支持学文思潮，香港人定必苦尽甘来。 百分百支持 DBC 及全体员工 Charles。 余太支持黄伟文，希望你快啲归队，好多听众等紧你。 支持 DBC 及幕后同事，支持学文思潮，浩明小朋友。 郭小姐，好多谢 DBC 全体员工的坚持，继续努力啊！ 简先生支持 DBC 言论自由，支持各员工 100% 加油。 陈生大力支持 DBC。 刘远图可以学业进度加油， DBC 全体员工加油。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风破浪的数码台展望将来怎样、啊、 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敲个钟要敲得响、啊、都要好听才得、啊、都有节奏才得、啊。咁大展台呢我哋就会、啊、即係停播、嗯、但係停播唔係表示停播、 嗯、 停播我哋係会我哋做特备节目台啦，譬如话我哋有啲乜嘢，譬如话好似嗰个港人、公民广场啊！反呢、這个反对国民教育，我哋又可以用呢个台我哋直播啦。譬如将来有啲演唱会嘅，如果我哋可以攞到个转播权嘅，我哋又可以直播啦。而家我哋都积极考虑紧咧，如果我哋资源有限之下咧，如果可以播翻播放翻马，我哋都会做啦。因为其实而家啊，马恩赐咧就用佢个倾国倾城咧，逢礼拜三咧佢就睇电视讲马。咁我而家谂紧。好唔好将佢搬去第三台呢、因为经过京城嗰个节目构思唔系讲马讲波㗎嘛。或者我如果能够有额外资源又可以搵返小米嚟讲返波啦。可以摆返喺第三台啦。财经节目呢其实大家都知啦，由今日即系由上个礼拜已经开始咗啦。就阿谭兆庆同阿海呢就10点到1点就有个财经节目噶啦， 个 大钱佬世界啦。咁4点到5点咧就有 Q 仔个政治经济学嘅、 嗯， 但系就要睇下 Q 仔啲时间咧，究竟系今日开始啦，因为下个礼拜一开始啦。嗱、 嗯， 咁至于话其他嗰啲大钱台同事啦，当然好似小鱼嗰啲好劳气啦，又话要爆大镬、嗯，又话要我都唔知有咩大镬爆啦。anyway， 小鱼就一个好劳气嘅人嚟嘅，我哋而家亦都同我哋倾紧。我哋会帮佢咧做一个网台，即系摆上我哋个网嗰度，同埋摆做一个 apps， 就希望是变成一个收费台， 嗯， 即是他们自负盈亏，但我们完全支持他啊，去做呢样嘢啦，咁啊 Q 仔负责同我哋倾噶，咁倾成点我唔知啦，好似话我哋要十月先可以开始，啊咁就交代咗第三台啦，第四台我哋就啊嗰、那个就叫做大晒台，其实啊马龙不烂道已经做紧噶啦 ，Martin，啊佢系我都讲过，佢系冇人工嘅，咁同埋我哋同啲其他音乐人啦，仲有我哋都计划喺开咗学之后咧，同其他学校咧、院校咧，因为大晒台咧系个年轻人台噶嘛，尤其是而家国民教育搞到如火如荼咧，我就希望同所有校园啲电台咧，啊就接轨，咁大家一齐咧。通过大气电波咧，就播一啲校园电台出嚟。嗱，呢个就系将来四台嘅发展啦，就希望真系变咗一个咧校园电台。啊，所有学校、中学、大学，如果你哋有兴趣，通过大气电波，将一啲啊校园嘅电台嘅节目咧，啊可以通过第四台播咧，可以欢迎咧同我哋联络嘅。第五台大同台呢，我哋就架私制工㗎喇，因为我哋觉得弱势社群，尤其是一啲少数族裔呢，需人服务嘅。咁我哋本来呢係一个24/7嘅电台嚟嘅。但因为资源有限，你知政府又唔肯俾资助我哋。啊，即係我都唔明白嘅。我哋同呢个林焕光卿平机会。唔使俾钱你啊，大班你而家做得几好啊。咁呢、這个唉，而家唔使讲啦。 巧妙就系咧，你唔好去申请，系其他团都系申请佢哋。 就系咯，咁而家仲有嗰个 Home Affairs 啦 ，Home Affairs 即系咩啊？ 呢个系民政事务局啊。 民政事务局就我约阿曾德成见面都约唔到啊。 系咩？ 啊，咁就我唔好讲啦，算啦。嗱，咁我哋咧因为资源有限啦，啊，一至五咧，我哋就播少数族裔嘅音乐。 嗯。 节目咧就系礼拜六礼拜播嘅，仍然保留翻嗰啲少数族裔嘅节目，包括菲律宾啊、印尼、印度啊、巴基斯坦、尼泊尔啊嗰啲个等等等等啦吓，系、继续服务弱势社群嘅、啊少数族裔嘅。咁第六台就冇变嘅，大哥台、第七台、大戏台都冇变嘅。嗱、呢、這个就系我哋嘅节目安排，所以我哋系七个台咧啊一齐播嘅。啊咁而家我哋需要大家支持嘅咧，第一就系、是。啊，要攞廣告啦！但因為阿黃楚標曾經出嚟講過話唔准我哋接廣告，啊又唔准我哋賣收音機，啊嗰啲係律師信嚟噶，啊咁又話要執笠，又話九一一，咁好多嗰啲廣告商咧，係認為我哋前景不明朗咧，係一啲傾開嘅合作啊嗰啲嘢咧， 梗係晾住喺度啦， 就晾住喺度， 係啦。 咁而家我哋就靠 D 一八， 係。 去撑我哋嘅啫，嗱，迟啲咧，我哋每日或者甚至乎每个月或者每个礼拜睇我哋点样可以做到啦，就话俾大家听，我哋总共嘅喺通过 D 100嘅收入有几多钱， 系系， 我哋每个月嘅开支系几多钱，嗱、我哋大部分嘅节目主持人咧，诶、都减咗薪嘅，有啲减到一半嘅，我同阿摩苏咧就暂时系唔出粮嘅，啊，咁我哋会话俾大家听咧，我哋需要几多钱先可以维持每个月落去，咁我哋会报数嘅。另外我哋发展紧嘅咧，就系我哋个网台啦，应该都系好快出嚟噶啦。咁我哋会有 archive 嘅，咁我哋就接受听众嘅知嗰个建议啊，啊个 archive 我哋又会收费嘅，啊咁 apps 又会收费嘅，我哋亦都同诶。我哋嗰啲而家民间咧，包括咩取在内啦，大家咩取在决定嚟我哋离开我哋啦。咁、我哋都上咗 Facebook 啊，多谢佢过去嘅支持啊，就觉得好可惜啦。咁、亦都啊，即系祝愿佢啦。嗱、咁我亦都同佢哋嗰啲做民间 即系自发嘅嗰啲系 自发嗰个 archive 嗰个重播组啲人倾过噶啦，佢哋话会完全配合我哋嘅。当我哋要收费嘅时候咧，佢就停止做呢个 archive 噶啦。咁而家咧，暂时咧喺苹果同埋爽报咧系可以睇到 archive 噶。 系 咁，当将来咧亦都要可能喺爽报同苹果，我哋都要同阿肥佬嚟倾 啦。 就亦都。唔可以，佢哋如果佢哋可以重播嘅，咁、我就影响咗我哋收费啦。咁呢啲详细情形咧，我哋系会宣布嘅。嗱，所以喺9月11号开始，对 DBC 嚟讲系一个新嘅开始。 系 啊， 不过大班人嗰句佢话做日和尚敲日钟， 咁啊仲要打官司啦，仲要点样解决？我哋同其他嗰几个受政治 佢哋受到政治指示要封我哋咪嗰啲人要达成一个协议嘅、究竟我哋留喺度啊抑或佢哋留喺度啊，咁、要唔可以咁样长期合作落去，第一冇咗互信基础，第二佢哋嘅目的亦都好简单。 你讲到好似你想让俾人哋啊， 唔系第二咧，佢哋嘅目的亦都好简单，佢哋要执我哋。咁一系佢走，一我走啫。你唔可以，你唔可以揽埋一齐死嘅，你明唔明啊？啊，你明咁？当然我希望咧，嗱，佢哋曾经公开登个广告啦，话愿意将佢哋股份让出啦。 咁啊，合适嘅价钱同埋有适合嘅人选吓， 即系等于而家国民教育切科一样嘅啫。 真 呢啲嘢你信唔过嘅？咁啊，睇下将来个事态发展啦，我就会积极。我同阿何国辉亦都好多谢，好多谢听众啦，当然啊，同埋夏嘉莉先生嘅支持啦。我哋会系继续秉承我哋或者去坚守我哋对港管局对公众嘅承诺。啊 ，DBC 又营运一个持牌嘅广播公司，同佢普通做生意唔同。 我哋呢个系公众利益嚟嘅，我哋会继续支撑落去嘅。咁经过今次嘅选举咧，当然有一啲本来支持我哋，尤其是入都好积极嘅听众，因为啊，你话陶君衡、王杨达事件要离开我哋而去嘅咧，我哋觉得惋惜，亦都多谢你过去对我哋嘅支持。呢样嘢我系无言感激嘅。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教育局已经向中小学校撤回五月时发出的通函，取消在三年开展期后必须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死线，亦都抽起目前课程指引中当代国情和相关评估的部分。不过学联认为行政长官梁振英并没有撤回国民教育科，担心政府会以控制学校的资源迫使学校推行国教科，跟随政府的科目指引。所以今日下午两点会如期发起全港大专生的罢课，历时四小时，有十五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参加，抗议政府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科。日本政府通过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政策，决定由中央政府出面买岛，预料下午会同声称拥有岛聚土地权的家族签订协议。日本传媒报道，内阁早上召开会议，决定在预备费中拨出20亿5000万日元买岛，下午就同声称拥有钓鱼岛土地权的绿原家族签订协议。岛聚国有化之后将交由海上保安厅管理。内阁官房长官藤川修声称，买岛的决定显示日本希望创造稳定和安全的环境，而不是想激怒中国。中国就强烈回应日本的做法，外交部说日方应该立即撤销买岛的错误决定，如果一意孤行，日本要承担一切的严重后果。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将钓鱼岛当成选举的政治筹码，将中日两国的关系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但结果必输无疑。文章说，日本政府确定钓鱼岛国有化的方针，令钓鱼岛问题到了一触即发的危机边缘，中日关系面临新世纪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云南省宜良县地震的灾区发布暴雨红色的预警，暂时没有收到伤亡报告。灾区深夜开始落雨，到凌晨的两点几增强为暴雨，持续大约两个钟。灾区附近累积的降雨量高达160毫米。宜良县医院和公安局水深及腰，多处地方水浸，部分地区山泥倾泻，有居民在楼顶求救。当地政府派去地震重灾区洛泽河镇视察灾情的车辆途中被石块击中，已经撤回。宜良县上个星期五发生两次五级以上的地震，造成81人死亡。日本金融大臣松下中洋怀疑因为婚外情问题在住所自杀之后，首相野田佳彦决定由财务大臣安住顺兼任金融大臣的职位。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接近周末嘅时候，云量较多，早上嘅天气稍凉。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呢分钟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信和广场，我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嗰边噶。咁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呢分钟去到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骏发花园，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咁东隧过翻香港，龙尾就丽港城咁远噶啦吓。新界区其隧道暂时就未有特别报告嘅，冇错啦。听完大班嚟讲讲我哋嘅新嘅节目，系啊，相信都有啲执个位起个风嘅感觉。诶，咁又唔使洗手食烟烫胃痛系嘛？即系立法会噶嘛，大执位实有噶嘛。嗱，唔使惊啊，只要有大家支持，我哋梗系会撑落去啦。喂，咁宣传一下呢个 D100热线得唔得啊？有，梗系听住啦。嗱，电话号码就系22971818啦吓，22971818，有冇 fax 啊 ？fax 号码22971969，咁电邮咧梗系有啦 ，D100@dbc.hk。D100@dbc.hk， 多谢大家啦吓，好揸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4点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虽然长者安居协会没有参选，但我们继续坚持，讲得出做得到。在10月15号之前帮你屋企的长者登记平安手机服务，就送去长者八达通连50元储值额，头100位再送多200元储值额，添等个个长者无论去到港九新界日日都咁平安。仲等啊，即刻就打233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运动星语， 被誉为羽毛球拼命三郎的黑妹叶佩妍，6岁开始学羽毛球，中四之后暂停学业，成为全职运动员，加入香港代表队。伦敦奥运佢只差一步就可以杀入女单四强。 黑妹加油，有训练，有训练。其实嗰时气势都好好嘅，真系有啲急进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本环节系由理财你人生嘅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一张报纸加一个电台，一山藏二虎，结果冇得估。今年最爆炸性嘅跨媒体大合作，报纸、电台、互联网大联合 ，DBC 数码广播电台四大节目， 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十级自由风，大家台《大家真风骚》，开心快活人，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 在拥有200万用户的爽报网页都可以即时听即时看了， 好爽，好爽， 方法好爽，只要大家去爽报网页 live.shopdaily.hk 或者苹果网页 appledaily.hk， 再爽一点用爽报或者苹果手机 app， 超爽的方法在爽报数 QR code 就即时爽听爽看 DBC 四大节目了。 DBC 登录爽报， 好爽， 香港市民肯定有着数。 到了雨季，香港的天气会随时恶化，暴雨警告信号一旦生效，河道可能会泛滥或已经泛滥。为保障生命安全，市民不要接近河道，住在河道附近的居民就要留意天气变化，视乎情况考虑撤离。如发现有人遇险，要立即报警。如有查询，请打渠务热线2300-1110。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有关国民教育更迁咧，会吸引咗部分选民出嚟投票。 新界西咧吸咗民主党嘅票啦，变咗我哋个机会又好咗啲啦。 选民唔系你只棋嚟噶嘛，我哋唔可以请啲市民配票。 作为民主党嘅主席，我决定向民主党嘅中委咧辞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9:09啊！今朝早咧，老钟同我一个对点题就话九一 DBC 继续发声，大班就讲足1.5小时有多。 系啦，咁啊完全交代晒啦，我哋会继续撑落去啦，咁啊全赖有你，就有支持我哋啲听众嘅，啊，即系如果唔支持我哋啲听众，尤其是因为呢个选举，啊，大家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啊，尤其是啊黄杨烈同 黄杨达， 黄杨达同啊 胡君衡， 均衡， 系啲拥趸吓， 嗰啲嗰个问题就系，正如我啱啱听到啊余若薇讲， 系。 选民唔系棋子嚟嘅，OK， 我有独立思考，我冇，有佢自己立场， 而且喺民有一个真系支持民主嘅人，你唔可以叫人唔好选嘅，OK， 如果威逼利诱咧就更加犯法添，就算你叫人唔好选， 系啊，同埋不能够提供利益吓，左右人哋去投或不投， 都唔系我嘅原则嚟嘅，我只可以话劝佢哋啦，我两个都支持啊，琴日。阿陶君人打电话，唉，佢怒气到不得了，咁我可以体谅佢个心情嘅。佢话你知唔知黄杨达挂晒你啲 banner， 话你支持佢，跟住就话大班都支持，都唔支持阿土啦。啊，支持黄杨达啦，就话阿土咧系反骨仔。嗱，佢梗系唔开心啦。咁我可以，其实我真系冇嘢可以讲嘅，即系我有可能真系咧。冇咗嗰种虽千万人唔往矣嗰种勇气，其实我系如果为咗道义，为咗一个朋友咧，我系咪真系 推迟阿黄 勇？我系咪应该真系去帮阿陶君衡站台咧？可能咧就更加容易解决问题，因为我变咗嗰个立场鲜明啊嘛。但我就唉，俾黄毓民嚟到之后咧，就令到我。令到我两个都 有说服力， 两个都支持啦。啊，你唔好搞我啦，我两个都唔站台，两个都支持啦。咁变咗手部掌又肉，手背又肉。嗱，呢个可能系错嘅。其实我系应该支持一个人嘅啫。嗱，呢个系好错，好错，好错。咁至于话揾啊， 但系唔系咁啊，大班嗱，因为同区有好多个席位噶嘛，你有可能因为你嘅支持系两个都入， 但系两个人都闹你嘛，完咗就系唔多谢你，仲要闹你嗰度惨啊嘛，大佬啊，仲要两个人都认为你系唔啱噶嘛，咁跟住两个人都同我讲，嗱呢个民调又唔可信嘅，啊而家有啲人两个同我讲话，佢两个都会赢嘅， 系。 咁我信边个啫？你叫我信个民调？ 喂，今年啲民调系不可信噶嘛？全世界都话 你 开个票站 炮啫，你而家赢咗出嚟就话系啫。咁之前两个都话嗱，我亦都有提议过，我不如边个民调高，边个民调低咧？就民调低个唔好选啦，收期啦。你估有冇人会听我话先？第二样嘢，咁梗系又系讲一句，一民调都可以信噶嘛？嗱，咁点算啫？喂，仲有，今日我低啫，你 又高噶嘛？ 你系大班肯落嚟撑我，就会高翻噶啦。嗱， 你俾佢好似阿陶谨申咁啫嘛， 所以 初系佢排第四、第五， 唔系所以系错噶，吓 又会跳翻上去噶，系咪啊？ 最 所票王啊， 所以我系错嘅。嗱，个问题就系咧，我只系撑一个咧，情愿得失一面咧，就好过得失两面。而家变咗就系咩咧？叫女外不是人。 哦，你做咗胡鸿旭第二啊？ 系啊，喺呢个， 我真系奇怪，点解佢嚟咧？系居然喺网上有咁多人系唔同意你嗰个邀请嘅啫吓。 咁因为佢嗱，我都俾一周刊抹黑过啦 ，BBC 都俾一周刊抹黑过啦。咁啊，呢个人民力量又认为黄毓民又认为佢哋抹黑佢啦。咁我就唔可以揾佢嚟啦。第二样嘢，佢系支持民主党噶。咁我又唔应该揾佢嚟啦，即系好多呢啲原则性问题。但系对 DBC 嚟讲，我哋有一个机会同呢个爽报苹果合作， 嗱冇加换条件嘅、而黎智英嚟咧，只要我哋啲主持人，包括我在内好，小班在内好，如果我哋能够做好我哋主持人嗰、那个嗰份把好个关咧，系冇问题嘅。黎智英亦都系一个争议性嘅人物，亦都有好多人支持佢，有一定嘅吸引力。咁我哋亦都请咗李柱铭嚟，亦都有请陈方安生嚟。但你唔可以因为话呢啲人支持民主党，话啲人唔支持人民力量咧，你就走去闹呢啲人噶嘛？你点可以闹李柱铭？你点可以闹陈方安生嘅嘢？啊，连阿黄丹都闹埋。喂，对唔住啊，呢个唔系我哋 DBC 嘅价值观，亦都唔系我做人嘅原则。一就一，二就二。啊，做唔做朋友好小事嘅啫。啊，一个人咧最紧要咧。啊，就个原则问题，呢个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我哋啲听众先支持我哋，同埋听 DBC， 亦都令到 DBC 咧啊，同其他同电台唔同嘅地方啊嘛。如果大家唔认同呢样嘢，我都系嗰句噶啦，啊，即系我系好唔舍得，但系你唔好听咯。啊！你唔好听 DBC， 总之唔好搞我哋啦。你俾我哋去应付我哋嘅困难，你唔需要喺呢个时候落井下石嘅，亦都唔需要喺呢个时候咧助纣为虐嘅，啱唔啱啊？林毓华， 系咯，嗰、那个我谂嗰个大家嗰个光谱啊，即系拉得阔啲嗰个泛民嘅光谱真系，唔使咁容易咧，就系、是、觉得好似系敌我分明咁啊！真系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四点推出市场脉搏环节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D 一百民星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欧小姐话支持大班何国辉、夏佳里、小班、森哥、阿通、辉哥，仲有全体员工， 加油加油再加油！大班身体健康，员工继续努力。 刘太话百分百支持大班，支持 DBC 全体员工，反对国民教育。 我系梁继章，一八一八一呼百应，二一八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支持 DBC 为人民发光发热，照亮听众耳朵。CK 支持大班，唔好气馁，所有 DBC 员工加油！浩文、展维、 曾太撑大班，撑郑家富，撑 DBC 全体员工，最紧要撑阿通， 撑大班，撑 DBC， 撑香港核心价值，还声于民。麦当劳到黎太。 谢太支持 DBC 全体员工，反对国民教育，支持学民思潮。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九点十七分啦。网上咧有好多人留言啊，大班呢、這个阿 Yuki 咧，我真系要数下几多个零，真系。我谂佢系讲紧噶系有个系十亿个支持系嘛。 唔系咁，你见到啲支持咧，就都系开心啊！但系人哋嘅批评，我哋要接受嘅。有一啲嘢咧，其实如果话俾人抹黑，包括我哋自己在内，有时都要检讨下。啊，唔系话为咗自己俾人抹黑，你要自己检讨下。我讲紧 DBC 啊， 系 啊，啲人唔好敏感啊。我哋自己 DBC 都要检讨嘅，即系你俾人抹黑嘅时候，你有冇做过咧？唔系话表示俾人抹黑嘅时候，一定系无风三尺浪。有时譬如话你做咗一啲嘢出嚟，譬如好似 何俊仁咁，佢话自己政治唔够敏感，你接唔接受另外一样嘢？但事实佢系入过去 中联办呢个 密室谈判，你坐架黑箱车，支持民主党嘅人就认为何俊仁唔够敏感，唔支持何俊仁嘅人就认为佢出卖咗民主， 罪人添啦。 所以呢个世界咧，永远冇绝对嘅。所以你问我话咁有人俾人抹黑，你又唔出嚟帮人哋啊 解话 解话？喂，解话嘅责任唔喺我身上嚟，对唔住。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你可以嚟我哋呢个电台，你去解呢样嘢。我系唔可以代你解，等于 DBC 俾人抹黑，我点样去解啫？你可以支持我，但有啲嘢你解唔到噶嘛？譬如好简单，人话你去查数，我查数天公地道，我应份噶、哦。啊，大班咁啊，点帮我解啊？你唔可以话我支持大班，我支持大班，人哋查数就唔啱噶啦，唔系嘅。你都要知道点解，咁呢个就等 DBC 夫支持到咯，咪等我同阿何 辉。合法合理，不过唔合情啫嘛，系嘛？ 同埋仲要上去啦，去法庭嗰度解话咯，就系咁简单噶啦。我哋电话就1872111。如果有人认为我哋做得唔啱嘅，你咪打电话嚟讲咯，系咪？就咁简单，我唔会唔俾你讲 嘅。系咪？网上嘅真系有人头先咧，系即系括弧清算啊，就话哇，点解上人哋个网咧就喺海外听就好流畅嘅？ 我答 啊，上呢个 DBC 咧，啊，真系窒下窒下。 咁呢个原因就系我哋要好高兴得到呢个《爽报》同《苹果日报》 系 啊 carry， 即系、即系。啊！再我哋 系一个载体嚟噶， 呢、這个 DBC 嘅节目啊嘛，呢、這个就系原因，因为人哋有好大嘅网络啊嘛。 阿肥佬嚟话咧，加倍又加倍嗰个分布频谱啊嘛， 佢每日佢哋可以有200万， 系 佢哋话有200万嘅容量啊嘛，我哋系冇噶嘛。嗱、仲有呢啲嘢，我又要解释，因为嗰日咧有个听众咧写咗一篇好长嘅嘢嘅，其中一个解释咗我冇人工嗰 part 啦。喂。打工，我系呢度嘅股东，我冇干股冇红股嘅，我真金白银投资落嚟，我做节目我系收费嘅、我有人工嘅，等于林毓华坐喺度有人工， 有 系咪合理？我唔收人工，咁我走去收佣，唔系位唔位大嘅嘢，系一个妥协嚟嘅，因为当日李国章咧坚持唔准我出粮，啊，佢大班你咁叻，你咪分广告咯，咁我咪接受咗咯，明知道。头一两年都唔使谂，我一定蚀硬噶。嗱，所以解释咗各位听众嗰日有啲问咗我哋关于 DBC 好多。第二、就话你哋经营不善系抵系抵闹噶，点解咧？你做个电台，点解中唔搞个网唔搞 archive 咧？嗱，有原因嘅，唔系资源问题，呢个系个经一个经营嘅策略问题。因为我哋系个大气电波嚟噶嘛，尤其是个新生事物，我哋呢个唔系 FM 嚟噶嘛。如果今日我哋搞 FM， 梗系唔同啦，佢讲法成立嘅，我哋要多啲人去买收音机啊嘛。如果净系喺个网度听到，就少咗人去买收音机噶嘛。所以我哋策略就系话，先卖个收音机，卖到一定嘅数量，我哋先至去搞网。咁我哋而家咪去搞咯。 拜拜嗱，公道啲讲咧，当然咧，政府喺呢方面嘅推广做得唔够，足够比对呢个系高清嘅电视嚟讲。但系第二咧就系、咁多个台喺进入呢个声音嘅数码广播年代咧，系冇好清楚话俾人听，喂，嗰啲声系靓到咩地步？系点样唔同？ 唔系我哋 有个诱因啫嘛。我哋嗱，我自己同我啲朋友，我带住一个嘅手提嘅一个轻携式嘅收音机。每一个人试听完之后就喂，即刻同我买，就即系话嗰个系 我哋 试过好紧要。 我哋最紧要就买收音机，咁所以呢个系我哋嘅第一个任务嚟嘅。喺试播期间，我哋系唔做网，唔做 archive 有原因嘅。呢个就何国辉佢嘅策略嚟嘅，啊，佢定咗策略出嚟就先买收音机，再去搞网。嗱，呢个亦都答咗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系一个好叻嘅人嚟嘅，我逐一答佢问题，记得几多条答几多条啦。咁跟住就话一个咁嘅电台，点解做新闻要靠捞提供资料呢、喂，我哋就系经营得叻咯，点解得100人咯？商业电台 啊， 差唔多300人， 系 咩草新城都成200几300人，香港电台唔使讲啦，700人，但系做电台嘅都200-300人，一维持一个新闻部。如果要去采访新闻， 有几十至100人噶，要系 一年起码要3000万。 系啊，好用噶，好用嘅啫。 咁我哋有，我哋可以提供到新闻报道啦。最初我系要求香港电台俾我哋转播啲新闻嘅，死人都唔肯。 系 嗱，我又唔明嘅， 如果我 海外佢俾噶喎， 如果我哋嘟一声嗱，转播香港新香港嗱香港电台新闻，咪解决我所有问题咯。第二样嘢，我哋要求佢仲有样离谱嘅，我有个少数族裔台嘛。 嗯， 话你可唔可以俾英文新闻我哋啊？唔得。 嗯， 嗱，你都知啊。呢、這个世界就系咁样样嘅，所以有啲嘢咧，好多人唔知咧。做一个电台咧，好多点样将佢降到最低成本咧？其实 DBC 已经系一个典范嚟嘅。OK 吓，跟住话我哋请啲贵嘅 DJ， 嗱呢啲系传出去嘅啫，唔系个个 DJ 都贵嘅。我哋呢度问题贵唔系一定系钱噶嘛，贵有好多原因噶嘛，有好多好多样嘢叫贵噶嘛，比如我哋对佢嘅尊重啊，佢喺呢个自由嘅发挥啊。啊！佢将来如果呢个发展系好嘅，好似我哋辉哥咁减人工嚟做噶嘛？啊！喂，将来我哋有广告嘅，我哋做得好嘅，唔使执笠嘅，我哋有分红噶嘛？ 唔系，到底点咧？做广播人好紧要就系咧，有嗰种自由度啊，有种尊重啊，同埋有嗰个系发挥嘅机会，呢系好紧要嘅，真系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尤其是对于这个政改的问题呢，我哋大家系肯定呢个做法，即系咧系要去谈判，要去讨论。咁但系当然，如果系社会有意见，我哋当然会听啦。但系我哋唔会觉得咧系话大部分嘅原因今次选输咗咧，就系因为呢、这个呢、这个政改嘅问题。 嗱，9:26。嗱。刘慧卿咧，我系唔同意佢哋讲法嘅。嗱，第一喺选举之前，你已经知道啲选民对佢哋嗰个暗室谈判、坐黑箱车、大吉利是入去呢个中联办，连佢哋嘅创党主席李柱明都话坐叮叮去啦，带埋啲记者去啦，唔好咁鬼鬼祟祟啦，呢个政治敏感度不足。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选举之前你已经被人抹黑的了。啊，那些可以叫抹黑又得，可以叫批评又得，看你企在哪边的。企在民主党那边就说我被人抹黑。 嗯。 啊，批评他的人就说我没抹黑你，你是抵死的。 事实啫， 票债票上。啊。 嗯。 喂，但是今日选举结果出了来了，真是票债票上平乏了你了。咁你咪认咗佢啦。你同梁振英有咩分别啫？民主党死不认错。啊，呢就叫死不认错。唉。咁有啲嘢呢，嗱，逢真选举一定有抹黑嘅行为出现㗎。对手党同伐异，但互相攻奸，互相抹黑。你睇下嗰啲喉舌报日日抹黑民主派啲候选人，尤其是民主党啲候选人。今届立法会选举咧，选民智慧好高噶，吓嗰啲抹黑咧，全部唔产生任何作用。咁大家互相抹黑嘅时候咧，相嗌唔好口。你叫我作为一个旁观嘅人，我一个支持民主嘅人，我希望喺民主派嘅阵营里边、大家系一个理念嘅啫，就是、监察住呢个政府，就运用手上边入咗立法会嗰一票，啊，去帮我哋。啊！推翻或者阻挠一啲恶法嘅通过，啊！我绝对相信我哋嗰关键18票，嗱、啊，唔会出卖我哋嘅。如果只要我哋监察住佢，虽然大家嗌晒交唔俾面，嗱、啊，你试下 你整个23条出嚟啊，你喺呢18票里面有冇人夠膽支持啊？ 嗯。 啊，唔好讲18票24票啦。你睇下推国民教育啊，你又睇下啊，试下啊，要谴责某一个议员，甚至乎民主派议员有人要俾人哋罢免。嗯，你又睇下呢18票会唔会通过啊？嗱，我绝对信任佢哋。如果当然呢、這个世界冇绝对嘅，有人出卖我哋啊，我哋咪认命咯，唔系认命啊，我哋系会口诛笔伐噶嘛，系唔需要担心噶嘛。 大班啊，加加埋埋呢个泛民派咧，即系睇你点样点样归队啦。加埋嗰啲功能组别系一共有27个位噶。 啊，27个啦，我我话关键嘅24票啦，咁你有三个出埋，你都有24票啊， 有得走赚，有得走赚 啊，你都有走赚啊嘛，你明唔明啊？啊，咁呢一个就是最紧要嗰样嘢嚟，咁大家都叫做民主派，但喺民主派里边有最右嘅，嗱，而家被认为民主派里边嘅啊建制派就一定系民主党啊，唔使讲 啦，唔使讲啦，呢个就 咁。但我有，亦都有啲我唔信、唔过、唔中意人，譬如梁粉忠咁。 嗯， 啊有噶，唔系冇噶。啊，咁有人唔中意民主党，亦都有人唔中意人民力量，亦都有人唔中意社民联。 嗯， 但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港股是低开，恒生指数最新报19,757点，跌69点，国企指数跌51点，报9,342点。日本政府通过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政策，决定由中央政府出面买岛，预料下就会同声称拥有岛聚土地权的家族签订协议。日本传媒报道，内阁早上召开会议，决定在预备费中拨出20亿5,000万日元买岛，下午就同声称拥有钓鱼岛土地权的律源家族签订协议。岛聚国有化之后，会交由海上保安厅管理。内阁官房长官藤川修声称，买岛的决定显示日本希望创造稳定和安全的环境，而不是想激怒中国。中国强烈回应日本的做法，外交部说日方应该立即撤销买岛的错误决定，如果一意孤行，日本要承担一切的严重后果。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批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将钓鱼岛当成选举的政治筹码，将中日两国的关系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但结果必输无疑。日本金融大臣松下中洋怀疑因为婚外情问题在住所自杀之后，首相野田佳彦决定由财务大臣安住顺兼任金融大臣的职位。今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的11周年，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二，多处会举行悼念的仪式。由于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当局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确保悼念的活动顺利举行。兴建原本在今年纪念日开幕的911博物馆就被传媒揭发因为财务和管理的纠纷而停工接近一年，以致无法如期开幕。有管理人员透露，博物馆已经停建将近一年，筹集到的资金和捐款已经是逐渐减少，暂时存放在新墨西哥州的展品亦都已经封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接近周末的时候云量较多，早上天气稍凉。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正啊！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隧信和广场嘅，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 两边依然都是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拣封字的。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海港政府大楼，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呢个骏发花园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呢个芜湖街。咁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啊，车多少少啦。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呢分钟暂时都系正常顶得顺嗰只噶吓。系啦，睇翻琴日啲新闻片段，喂，好多政党都出嚟啊，借下票啊，又或者讲下佢哋嘅失败原因咁啦。系啦，通星期日投票啊，都系主旨系咩咧？都系咁啊，踢走建制派，踢走保皇党啦，系嘛？嗱、啊，相信同大家嘅意念都系相近噶。不过咁啊，当然就唔包括一班一车车用七人车车去投票。票嘅老人家啦，喂，佢哋嘅掌心雷密码好厉害噶，投边个有晒编号指示噶，喂，话时话啦，有冇人去投诉，又或者报下廉记咧吓？好啦好啦，揸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年报考小学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家长有冇为小一面试而烦恼？我哋苗成长教室特别设计咗暑期小一青云路课程，教导小朋友面试技巧，提升情绪管理同答题能力，为考小学作充分准备。港九都有上课地点，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4点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公共卫生， 血糖低可以引致死亡。反对国民教育绝食者当中有成员身体虚弱要送院，他们因为血糖偏低而且作呕。原来一个人太夜食饭都可能会血糖偏低，何况是绝食呢？正常的血糖指数由70至到105毫克之间，如果低过40毫克已经到了危险线。血糖过低的症状是虚弱、飙冷汗、四肢麻木和出现幻觉。由于脑部全靠葡萄糖做能量，长期处于低血糖会令到大脑功能受损、昏迷甚至是死亡，所以必须立刻饮糖水或者口服葡萄糖，将血糖迅速提升。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政府已经公布所知私营骨灰龛的规划和土地契约资料，详情请浏览发展局网页 www.devb.gov.hk。 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大家在购买龛位时要看清楚，有需要就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政府会继续增加公营骨灰龛的供应，市民亦可以考虑政府提供的免费海上撒灰和纪念花园撒灰服务。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有关国民教育争议会吸引了部分选民出来投票。 新界西吸了民主党的票，变了我们的机会又好了一点。 选民不是你的棋来的嘛，我们不可以请市民配票。 作为民主党的主席，我决定向民主党的中委辞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8啊！呢、這个反呢、這个洗脑运动咧，就虽然系撤离开呢个系公民广场，但系咧而家个火咧系烧到去吓、啊、大学噶啦。 嗱一样嘢咧，因为呢个选举咧、大家对嗰个国民教育咧，似乎系摆埋一边啦，将佢注意力。但系其实咧，国民教育咧系冇胜利到 嘅。 反国民教育当日撤离嘅广场咧。啊！ 因为梁振英根本冇撤销到啊嘛， 系冇系唔系一个胜利嚟嘅、？OK， 而家战场就另辟噶啦。学联今日下昼咧，将会喺中大嘅八万大岛度发动全港大专新罢课，反对政府推行洗脑国民教育科。嗱、呢个系继1989年六四事件大专新罢课之后第一次罢课嘅。学联嘅秘书长李成康琴日就话咧，罢课系总共有15间大专院校学生咧就会响应，另外有188个学生团体联署支持。浸会大学职员啊教职员工会、教院嘅教学人员协会咧，近日亦都发表声明咧，系表态咧。支持呢啲大学生咧罢课嘅，嗱、今日2点到6点咧，佢就呼吁啲学生咧就着黑衫，嗱、就喺个中大嘅百万大道嗰度咧，就举行。 有啲校友就话嗰度叫做烽火台 呢、这个运动嘅、除咗各校学生代表发言之外咧，大会仲会安排多名学者，包括参加绝食嘅前理大副教授何之君，同埋新闻同埋呢个中大新闻及传播学院嘅教授马伟杰作出分享嘅，咁啊呼吁咧啊参加者咧就黑衫出席，嗱、亦都有一班医生咧系登咗联署广告咧。反对呢个国民教育嘅，中大学生会嘅会长杨正贤咧就形容政府近日嘅手法系缩骨嘅，因为咧冇彻底取消国教科，将政治任务包装成为教育议题嘅处理，要求政府撤回国教科，所以咧对于今日罢课人数咧，李成康就话本港啊。大专学生已经有20年未曾试过罢课，所以难以估计出席嘅人数。但系咧，就呼吁学生企出嚟，用人数咧逼政府完全撤回呢、这个国民教育科嘅。嗱、我哋可以听下咧，嗰班医生喺报章嘅联署。佢哋反对呢个国民教育。 即使佢哋要上课都好咧，广大嘅医科嘅学生咧就有成系2年级到5年级有成600几个医生啊。咁佢哋今日实习咧，佢话有500个人咧会着白袍，揽住呢个系黑色嘅丝带，咁亦都会咧上课，但亦都会咧系争取时间咧表达佢哋嘅立场噶吓。 咁又听下一群医生咧以个人名义咧，今日喺明报登咗一个全版广告嘅，就话致特首梁振英先生嘅公开信。 系。 一班医生咧就喺今日报章上面咧就发表咗一篇致特首梁振英嘅公开信，咁、那个内容咧就系要求政府立即撤回国民教育科，同埋咧就系解散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咁呢班嘅医生咧，佢哋就话联署系由一群喺精神科工作嘅前线医生发起噶，之后再邀请有共同理念嘅医生同业联署。佢哋特别声明就话，佢哋系冇政治背景，而联署行动咧系纯属自愿。咁呢封公开信嘅内容咧就话，政府对民间清晰嘅讨论声音充耳不闻，我哋感到遗憾同无奈。教育局成立嘅委员会以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为前提，既有预设立场，亦都无助理性全面讨论。不撤回再咨询，而硬推一个冇社会共识嘅空壳系不合逻辑嘅。我哋认为，除咗穿黑衫到政府总部支持一班孩子之外，作为对社会有承担嘅专业人士，我哋有公民责任就事件表态，并且促请政府立即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首先，香港学校现有嘅通识教育已经包含咗认识国情嘅内容，推行以情感主导、直接灌输爱国意识作为教育模式嘅国民教育科咧，系多此一举嘅。按教育局嘅指引，课堂将需要评估学生嘅品德同埋国民质素，包括教师观察、学生自评、同齐互评等等。然而，我哋认为学生嘅核心价值观同埋情感行为并不宜被评核，否则会助长讲一套做一套嘅现象。我哋要嘅系明辨是非、真心推动国家进步嘅下一代， 而不是为了求个人利益故表面求和的公民。将情感强行灌输给心智尚未成熟的学童，实在有扭曲儿童心理发展之余。我们反对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促请政府立即撤回学科，解散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并就香港的公民教育而并非学科的发展重新咨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我其实有个 BB 咧，想同佢考啲九龙塘啲学校啦。 有冇面试问啲颜色嗰啲问题咧？ 千祈唔好带自己最心爱嘅玩具，点样去攞玩具玩？咁其实就睇家长嘛，你都叫佢唔到。 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 留意九月十四号星期五下昼3点到4点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开心快活人》 父母教室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慈云山慈政村苏少雄支持 DBC 电台继续广播，多谢所有听众。 周建志好有心支持大班，要保重身体。 李先生反对国民教育，反对向下一代洗脑。 我是陈海琪。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 一百分类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苗少仪支持 DBC， 支持言论自由，支持学民思潮，香港人定必苦尽甘来。 百分百支持 DBC 及全体员工 Charles。 余太支持黄伟文，希望你快啲归队，好多听众等紧你。 支持 DBC 及幕后同事，支持学文思潮，浩明小朋友， 郭小姐，好多谢 DBC 全体员工的坚持，继续努力啊！ 简先生支持 DBC 言论自由，支持各员工 100% 加油。 陈生大力支持 DBC。 刘婉豪可以学业进步加油， DBC 全体员工加油。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6，但刚才那个全版广告呢，就是一个一群医生呢，括弧他说以个人的名义呢，是写给这个是梁振英先生的。那他一个注脚的话，精神科工作的前线医生发起的。啊，但我看看这个700多800个名字里面呢，有一个呢啊好资深嘅叫曾凡光医生，冇签名喎，如果冇睇错吓，啊如果有睇错嘅，希望听众提醒我，因为早几日 签名嗰啲咧，除非你认为曾凡光有唔同嘅意见啦， 啊绝对有唔同意，佢寻日喺星岛嗰个专栏咧讲到就话搞乜鬼嘢啊，搞坏啲靓仔啦，唔好叫佢搞，即系佢系一个好保守嘅， 佢有不知所谓嘅， 唉， 从来对佢冇好感噶，佢借个电台咧，佢主要系喺。 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咧就捧红咗佢之后咧，佢就离开咗 去中环揾真银啊嘛吓， 就去揾真银嘅，同埋呢条友咧曾经喺负资产嗰阵时喊苦喊忽嘅，我就话你做医生，你有钱买楼，你冇咩资产先得噶，你冇钱供楼咩？而家嗰啲负资产嗰阵时系嗰阵时啲人咧俾人炒咗，买一层楼冇钱供嗰啲先叫负资产。 唉，你继续有 你买一层楼，你得层楼跌到几多钱啫？你本来100万买翻嚟，跌到500万，你都系要住， 都系住紧啦， 你供得起咪？继续供咯，所以我一路对呢个人咧系有啲睇法嘅。嗱，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阿仇生嘅，仇生早晨， 仇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大班，早晨林英华， 你好，早晨。 咁啊，即系想讲讲嗰个选举啦。 嗯， 咁咧就其实就一传媒咧，大家知啊，肥佬黎咧就唔系咁中意人力嗰边啦。咁啊，上届泛民就24席啊，咁如果当咗人民力量同社民连唔系同路人啦，咁都仲有关键少数嘛。 咁今届又得27席。 系。 咁我就即係其實都好想知道民主黨嗰啲立場呢，其實仲當唔當人民力量同社民連係同路人呢，都唔當就保唔到24席囉。 其實一樣嘢呢你唔使擔心，亦都有網民呢我都準備喺度答㗎喇，好多謝阿仇生你提出嚟。其實唔係人哋當唔當你係泛民，而家根本大家，我嗰陣時喺立法會我都收尾去到最尾我都冇去出席嗰飯盒會嘅。嗱，个问题就话你作为一个议员，你作为我唔理你系人民力量好，呢个社民联好，工党好，民主党好，就算大家不抽不睬啊，党同伐异，但系选民选咗你出嚟就系个民主嘅理念。当有一啲议题系需要呢个关键少数派呢、这个反对派去反对嘅时候呢，我相信佢哋识投票嘅，係唔需要大家夹埋嘅呢样嘢，你唔使担心，就唔需要你当我系或唔系。有啲人你当我系都冇用㗎，好好简单啦。你哋求年当呢个民主党啦，当啦，而家就票债票上啦。你当民主党系民主派，咁喺个政改嗰度，民主派啲人喺呢、这个五区公投嘅时候，佢哋系唔当佢系民主派㗎喎，咁所以你唔需要你人哋当唔当你系。最紧要你系咪坚守你嘅原则，你嘅立场去投票咋嘛。就唔需要当唔当㗎，唔系一个会嚟㗎，唔系一个俱乐部嚟㗎。立法会呢每个议员我同你讲啊，个个都系大佬嚟㗎。冇人。 我今日睇苹果呢，咁就苹果又有写啦，佢民主党人直言呢话北京会支持泛民入面一啲激进力量分化泛民，我都 俾人嗱，唔好俾人分化。同埋一样嘢，我唔理系咩报好，乜嘢周刊好咧、啊。你如果靠报纸睇 DBC 咧、大班同埋 DBC 咧就系衰人嚟嘅，大班同学郭辉咧就不善管理。跟住咧，我哋有啲人咧1500一年，跟住咧我哋蚀到眼蛋蛋，跟住咧呢个电台要执笠噶啦。你冇得听嘅， 我都唔系好信喎。 冇得睇嘅，其实最紧一样嘢咧，我哋作为选市民啦吓、其实一样嘢香港好差一样嘢咧，就冇一个传媒教育嘅。你明系冇一个传媒消费者教育。其实有乜嘢读者就有乜嘢刊物，呢个叫劣币驱逐良币。嗱，点解我哋要搞 DBC 咧？我哋就要有一个唔同嘅平台。唔同嘅电台，咩叫破旧立新啊？还声于民呢，就系等大家有得听嘅电台就最公道嘅，因为冇得车大炮嘅，我噏嗰啲嘢，跟住听众可以打电话嚟，起码唔会断章取义。你嗱，我都示范过啦，我俾人访问咗几粒钟，嘥咗几个钟头，出嚟嗰篇文可以改头，即系唔系佢都唔系嘅，佢只不过断章取义嗱。电子传媒最好㗎喇，你永远做直播，千祈唔好做录影啊，录音嗰啲啊，做直播呢起码仇生我点样 cut 你电话好，凶你好，大声过你好，你起码讲咗一句嘢，你会有一个机会讲，大班你唔啱，起码呢句嘢出咗街㗎，你明唔明啊？ 係啊係啊，即係我都好支持 DBC 㗎，因为即系你揾阿肥佬拉嚟，我听到啦。寻日你又系咁俾人闹咧， 唔紧要啦。咁我谂呢一个都系一个比较敏感嘅决定嚟嘅。咁、我就觉得一样嘢，佢嚟冇问题噶。佢要嚟，最紧要我做唔做好我自己把关嘅本分。如果我做得唔好，抵人闹就咁简单啦。啱唔啱啊？即系你好似扫把头咁，我都会俾佢嚟噶。 我佢唔会嚟， 佢唔敢嚟啫嘛，我唔真 系敢嚟噶，系啊， 我六八咁啊，谢伟俊我都可以俾佢嚟噶，嗱，我又你大家知道我同佢真系阿黄毓民口中嘅亲家啦，OK。 阿大班嗱，你觉得咧，阿土系咪真系需要兑现佢承诺咧？佢话明最后一击噶嘛， 琴日咧佢琴晚闹咗一餐懵之后咧，佢都意气阑珊嘅。但我都有讲过，我话人唔可以放弃。如果 联选几届都唔系好 好沮丧嘅。如果佢话下次去选咧、我就一定会继续支持佢嘅、但今届咧，今届我就冇支持过佢噶。我觉得我自己都检讨自己嘅。OK， 多谢你，首先。 我支持阿土翻街头多啲。 好啊，多谢你，首先。好啊！而家另外有位老友记咧，澳洲打嚟，程小姐。 程小姐， 喂，程小姐，你要留低你个电话号码俾我先得噶。 我揾你个同事 啊， 你 contact 咗嗰啲related 嗰啲人啊，你唔使担心，我做嘢好。 同埋我 多谢你咁有交代啊。 我谂住去到澳洲都会揾你噶嘛。 我会啊，我招待你嚟。大班，我想话俾你听，其实我哋澳洲啲学生今日就喺校园里边有签名运动。22号咧就会喺市中心嗰度，应该系有个。 個抗議嘅遊行，不過而家喺政府係申請緊，咁所以我哋呢度係有 work 嘅，有做嘢，而且係支持香港嘅同學反國民教育嘅。你放心，我一定會跟住呢件事嘅。咁第一， 好啊，多謝你。 第二，大巴，我想話俾你聽，我係反對你嘅，但係我係支持你開麥。我是无论乜嘢都支持任何一啲反政府嘅开咪，但我係好唔满意你某啲嘅即係行为。我希望你俾啲时间我讲。首先就係李柱铭先生。嗱，你听我讲完先，因为你而家差唔多完啦。李柱铭先生。 我 可以 加 时 间，慢慢讲。唔好咁快呀，慢慢讲。 慢慢讲。 我得快呢听唔到㗎，同埋。 因为你好鍾意 cut 人嘢㗎。 我唔 cut 你，我几时 cut 过你呀、啊、你又搵 你 搵你。你唔好乱噏嘢，我话俾你闹你㗎。 啊，唔紧要，我哋大家系平等嘅。 我俾你。 嗱，李柱铭先生呢，佢对民主运动嘅坚持，同埋佢系民主之父，我相信每一个有良心嘅香港人都会非常赞同佢。佢系民主之父，佢绝对有光环。而且佢係一個真君子，佢喺過去嘅 track record 裏面係 perfect 嘅。但係我曾經喺你嘅另外一個節目《十級自由風》，我話過佢，我話佢真係好老實講，越老越糊塗。其實喺保民主黨度呢，如果李柱銘先生係早啲係堅持啲反對佢哋，或者自己甚至好似鄭家富先生咁行咗出嚟，民主黨可能唔會墮落得咁交關。直至現在，佢哋仍然係死不認錯。在国民教育反国民教育这件事上，他们都是软弱无能，第一时间走出来投降，直至现在我相信人民是都不会原谅他。而这个呢，是很多人姑息而养奸的。所以呢，李柱铭先生，我真的想告诉你，大班你昨天，即我其实昨天都很惆怅，即看见这样的选举结果，票多个人，但是席位少个人。其实香港市民追求民主的是非常难过的。我自己我真係讲俾你听，我一路跑步啲眼泪一路系咁样流落嚟。即係其实我哋点解要离开别井，就系、是、因为一个非常之残酷嘅政府。喺咁嘅情形之下，见到李柱铭先生，佢成日就闹话佢唔啱，我知佢一个好厚道嘅人，但系佢咁样做法其实系令到某啲人越走越远，走咗啲好错嘅路，仲系叫唔返佢返嚟。我想话俾你听，丘吉尔讲过，对你哋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我哋是绝对可以对伟大的人物忘恩负义。丘吉尔都尚且比英国人民忘恩负义，何况李柱铭先生？而且你不可以说李柱铭帮很多人打过官司，所以你哋唔可以怪佢，唔系咁噶，大班一笔还一笔。 小姐，嗱， 佢系做咗好多好嘢。嗱， 我清楚你讲咩啦？你不如俾我讲少少，因为时间有限啦。我又唔可以因为你打电话嚟加时噶，我哋可以听日再倾嘅。嗱，不过我等我讲两句嘢啦。我同阿李柱铭都有，我同你嘅感觉一样。但系我哋知道阿李柱铭咧，佢唔系老糊涂。李柱铭咧，你问我同阿郑家富最清楚噶啦。我哋识佢咁多年，佢系仍然有个童真，佢一个人系好真嘅。第二样嘢，你都睇到，其实佢已经半个身离开咗民主党嘅，佢系支持公民党候选人咧多过支持民主党嘅。最重要一句咧，我就话个个人都可以批评，包括李柱铭都可以批评。我从来冇话过唔可以批评李柱铭嘅，但系我系话你唔可以人身攻击佢啫。嗱，可能我讲得唔清楚，我解释俾你。我同李柱铭都有争拗嘅，我哋都试过。有喺过去我喺立法会嗰几年，尤其是喺最尾嗰几年，喺最尾嗰一两年咧，我哋甚至乎系疏远咗添嘅。嗱，但系问题我都解释俾你听咧，我讲得唔好啊，我首先道歉啦吓，多谢你提醒我，我唔系话唔可以批评李柱铭，我话唔好人身攻击佢啫，就咁简单。我话因为咧，李柱铭我哋都知道系一个好真嘅人，你哋讲晒噶啦，嗰啲我唔使重复啦。啊！我只系澄清一点啫，你可以批评李柱铭，民主党仲有一样嘢讲个选举咧，我哋都好伤感。点解我不停话一票不能少咧？好多人喺度咧，真系好我做选举咁多年，由加拿大做到而家几廿年，我喺香港嚟讲搞选举都算专家嚟嘅。唔系话你唔投俾民主党，就等于将嗰啲票过咗俾人民力量，或者过咗俾其他党噶。最紧要就系呢个问题，支持民主党嘅人，佢系支持民主党，但系你话你叫人唔好投民主党，就以为嗰啲票会流咗去其他民主派咩？对唔住，系个机会咧，唔系绝对嘅。 嗱，所以点样可以保到喺选举嘅时候咩叫顾全大局啊？要一票不能少，然后完咗之后大家再嚟个可以嚟一次大清算都得噶，你明唔明啊？阿程小姐，喂，佢、哦、电话断咗， 唔紧要。 嗱、最后一个电话咧就阿 Peter， 嗯 ，Peter。 大班啊！ 我话俾你，我点解删你嗰个留言呢，就是、因为我唔中意你用嗰个名。嗱，我讲俾你听先，我知你讲乜嘢。 人哋用乜嘢？ 对唔住，你嗰个系粗口嚟嘅。嗱，我啊唔好喺呢个重复。 粗口啊！如果读系达赖喇嘛， 对唔住，达赖喇嘛唔系咁样串嘅。唔该，你将你个名写翻真正嘅达赖喇嘛咧，我会俾你摆翻上嚟。OK， 讲完啦 ，Peter。 大班， 你嗰个唔系达赖喇嘛嚟嘅，我唔可以。 你唔俾得人批评。 唔系，对唔住，我系唔俾你用个域名啫。你个域， 你无耻到同呢个。 我系无耻。 民主四人帮、 啊，我系啊。 你 对唔住，我而家 cut 你电话。我而家 cut 你电话，诶、哎，得唔得啊？你可以任听噶，但你用嗰个域名咧，你系讲粗口，系四字真言。问候人老母，我话俾你，我一定唔会俾你用。对唔住，你可以以后唔听我哋嘅电台。如果你用呢个域名咧，我永远唔会俾你上。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啊，呢啲人咧不可理喻啊！ 喂，网上有好多呢啲青年人噶， 唔系我唔需要，我唔需要就你嘅、嗯。对唔住啊，拜拜， 拜拜，听日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